今日都几多号啊？29号咯，今个月就嚟拜拜啊，今年咧就嚟拜拜添啊。咁啊，天文台都预测嘅，除夕夜以及元旦早上风势系较大嘅，咁啊，似乎都系天气好嘅。咁早上嘅时候，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频道啦，咁啊，有白元度陪住你哋喺朝头早嘅时间一齐起身。今日啊，眨下眼都已经咧就系嚟到星期三啦吓，咁啊，亦都咧就系12月29号嚟嘅。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年尾嘅时间，大家就会喺度谂啦。啊，今年有啲咩已经完成，有啲咩未完成啊？你会唔会咁样谂呢？我咧都会试下咁样谂嘅。咁啊，谂完之后就会觉得，哎呀，受到疫情影响咧，咁啊有好多嘅地方，好多嘅工作都冇办法做得到啦，冇办法去得到啦。咁但系谂一谂咧，其实啊喺我哋而家社会上边，我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角色，呢个小小嘅角色，但亦都可以咧就好似社会上面嘅一个又一个齿轮一样，影响住咧整个嘅社会，影响住整间嘅公司。唔好谂得咁大啦，就算每一个家庭成员都系重要嘅一个又一个嘅齿轮，大家互相喺度影响住，互相牵引住，互相支持住。今年到2021年就嚟过去嘅时候，如果俾你谂一谂啊，今年你嘅工作岗位，你喺家庭嘅岗位，有啲乜嘢做得好嘅地方，有啲乜嘢做得唔好嘅地方？谂完之后，你会再谂下有啲咩办法可以做得更加好？展望2022年29、30、31，跟住就已经到1号啦，好快就系星期六啦。所以咧，我哋都要一齐谂一谂，回顾翻过去。当一个人懂得去到揾出自己一啲缺陷，自己一啲缺点，然后加以改进呢，咁佢自己同佢身边嘅每一件事都会越嚟越好 山后各自有梦，各自努力去追，劳碌于工作里面追追扛扛，高高低低，这种感觉令人嗨累。越过那片山岭，看到更高的山岭，才发觉老了几多岁，沿途又有几多失去。从前说过尚未完成的旅程，精彩故事还有一堆，誓要看到最大的海，最高的山，最古老的堡垒，要去哪里再去到哪里，任风吹，带着自由身躯，和谁笑着说着，直到饮醉。经已平静地望着转动，有几多人带着倦容，努力地饰演着自怜，麻木了，然后再也不觉得痛。不经已投入地望着转动，到某一天，连自己都相信，拼命为大时代继续转动。最后才换到自由天空，若某天生锈了，不再挡得欢笑，没有兴奋心跳的一秒，才领略到活着真正需要。细数着往事，幻想着未来，说着父母亲的愿望。从何时开始，你我忙着比赛，忽略了爱，只想攀到更高。以往淡淡经过的每 每段故事通通都写进日记本，不经不觉那样恐怖，不经意平静地望着转动，有几多人带着倦容，努力地饰演着齿轮，盲目了，然后再也不觉得痛，不经意投入地望着转动，到某一天连自己都相信，拼命为大时代继续转动，最后才换到自由天空。若某天生受了，不再懂得欢笑，没有兴奋心跳的一秒，才领略到活着真正需要何时开始，重要的不再重要，何时开始把快乐忘掉，何时开始失去了意义，如何开始。不经意平静地望着转动，有几多人带着倦容，努力地饰演着齿轮，盲目了，然后再也不觉得痛，不经意投入地望着转动，到某一天连自己都相信，拼命为大时代继续转动，最后才换到自由天空。若某天生受了，不再懂得欢笑，没有兴奋心跳的一秒，才领略到活着真正需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肥胖同埋黐肥当然会对身体带嚟好多问题啦，因为身体会长期处于发炎嘅状态，更加就会增加患上糖尿病、高血压、癌症等等慢性病嘅机会啦。另外，额外嘅体重亦都会令到骨骼造成压力，长期坐而唔喐，更加会令到骨质嘅密度下降。容易造成骨质疏松的问题，亦都会增加受伤的机会的。有研究就指出，原来食以下的五种食物就可以有效降低尿酸和骨骼吸收指标 CTX。不如一起看看到底食些什么可以降低预防骨质疏松症的风险。第一类就是深绿色的蔬菜了。深绿色的蔬菜一般都是含有非常之丰富的钙质的，对于维持骨骼健康都有着非常之重要的作用。如果你平时都比较少从动物来源摄取钙质的话，不妨可以试下吃多些深绿色的蔬菜，例如是芥菜叶、生菜、菠菜等等，都会有这个益处的。其次就是红色和橙色的蔬菜了。红色和橙色的蔬菜含有非常丰富的胡萝卜素。根据一项由2009年发表的研究，胡萝卜素有机会可以促进骨骼组织的合成，并且可以维持骨骼的细胞健康。所以多些吃哈密瓜、红椒、黄椒、番薯、南瓜和红萝卜就可以得到这些益处了。第三类就是淀粉质类蔬菜。淀粉质类蔬菜大多数都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 多摄取膳食纤维就可以帮助人感到饱足，降低了摄取过多卡路里的机会，所以就可以减到重了。而抗氧化物质就可以帮助人体对抗自然生成的自由基，避免细胞受到自由基的破坏，同时亦都可以对抗慢性的炎症。多啲食芋头、粟米、青豆、红腰豆、薯仔、番薯、长扁豆都有帮助噶。至于第四类就是豆类啦。豆类食物含有丰富的钙质、镁质同埋蛋白质，多啲补充呢啲营养素就可以有效维持骨骼嘅健康，亦都减少骨折嘅机会。绿豆、红豆、番豆、皇帝豆、白豆、黑豆、鹰嘴豆都有益处嘅。而最后一类就是高纤维嘅蔬菜啦。研究人员表示，实验对象平日咧就冇乜摄取到充足嘅蔬菜嘅，所以第五类食物就设为高纤维嘅其他蔬菜类，好似系西芹啊、椰菜、青瓜等等。继我话，其实人体咧都系需要摄取不同嘅营养素嘅，所以应该要保持住均衡嘅饮食，充分咁样摄取唔同嘅营养，自然对身体非常之有益处啦。至于头先所讲嘅几类食物，大家都不容忽视啊！每日补充足够嘅营养，自然可以维持到身体机能嘅平衡，亦都令到个人健康又愉快啦。 从落魄的宇宙掉进星球，是你在挥两袖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伴跟礼物还是良友，如拳头因你在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好。想你跟我追求，闲话语琐碎事留在心头，共晚饭消化后如像陈旧，无用再惊怕着地厚天宽，生命太短，限时拥 好好 早晨啊，6:23。 难得你和我，佢哋唔系组合，但系成日都会一齐合作。叶坤啊，坤哥加上咳新风。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去到年尾嘅时候，除咗系检视一下到底今年自己喺工作上嘅计划啊、学习上嘅进程合唔合乎预期之外，亦都要谂下自己有啲乜嘢做错嘅地方，做得唔好、唔够理想嘅地方。其实喺东汉末年都系一样噶。当一个朝代啊，以前嘅时候，帝王咧好容易咧就会受到好多人咧嗰啲小人啊侧边咧就闲言闲语唆摆。不过咧都好啊，每一个朝代都总系有一啲叫做好嘅人咧就为官嘅，可以咧就互相提醒。佢哋用佢哋嘅勇气提醒自己嘅君主，希望佢哋咧就唔好再重蹈覆辙，去到咧就犯同一样嘅错误。虽然而家成日都话有句说话，人类经常都系犯同样嘅错，系嘅，咁咪继续提醒咯，提到唔犯错为止咯，得唔得噶？系得噶。从系指再次，偷系指踏上。如果我哋一次又一次，好似咧喺一啲嘅车行过嘅痕迹一样，又行过一啲错嘅路。又是跟住一啲错嘅方向，再次走上一啲可能发生意外嘅痕迹嘅话，比如係完全冇吸取过教训，重犯过去嘅错误，咁样我哋又如何进步呢？今年一个可能少少嘅叫做希望做到嘅目标，不如喺明年嘅时候你就将佢 set 成就係唔好再将2021年犯嘅错误喺2022年再错落去。咁样咪即系代表你已经有进步啦。 宁静时分，呆着目光，从唱片某首停住残响倒播，沉跪于耳朵回荡，播出戏找娱乐忘。怎也不透入凝望，双眼都放放，聊即于家里乱碰乱跳，心又未了，明日会是晴是雨天知晓，谁在这漫长夜里相拥到明朝，这刻 世间反转。

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上嘅6:35，咁啊，出边嘅室外气温继续嘅17度，相对湿度74%啊，吓咁啊，12月29日星期三嘅早上，白元浩咧就打电话俾阿钟哥啦，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 系星期三，打下俾你，突击睇下你瞓醒未先。 你星期三打俾我做咩咧？ 星期三喺度倾偈咯。冇话一定星期几打俾边个噶嘛，系咪？打俾你唔系倾偈又做咩咧？吓、啊，真系。 我系、哦，所以我成日都话啦，你有冇发觉你最近开朗咗？ 系啊， 你打得比我多咗，所以个人咪开怀咯。 啱啊，做人咁咪好咯，开朗啲 咯， 有咩唔好放喺心嗰度。 系咪啊？即系呢个记住啊，唔好放喺个心度，屈埋屈埋。即係好易出事， 係 你同我講好過同其他人講啊，係咪先？ 哦，咁梗係啦，呢啲嘢 就係啦，係啊。想問你咧，你朝早起身咧，你有啲咩習慣嘅？即係譬如啊，你習慣咗洗咗面先刷牙，定還是刷完牙先洗面？有冇啲好特定嘅你自己先至有嘅習慣嘅？ 個次序就通常都去。因为起身啦，就即刻去小解嘅咁样。 系系，小解完咧， 系啦，跟住咧就会洗面、刷牙先咁样咯。 嗯， 系啦，洗面先。 你呢一系列即系一定系咁啊，小解啦，跟住洗面啦，刷牙啦，跟住可能就换衫。好啦，你呢一系列咁样嘅习惯，你记唔记得几时开始系咁样呢一个次序嘅？即系嗱，你有啲人咧就啊，我起身咧，我会去刷咗牙先即刻。跟住咧就飲杯水，然之後咧先洗面，跟住調翻轉頭或者著件衫先。每一個人嘅次序都唔同嘅。咁、但係你有冇記唔記得你呢一個次序幾時開始有嘅咧？ 可能真係喺我要翻早嘅時候咧，就開始變成咁樣啦。 就係、是、啦，你翻早嘅時候就開始有呢個次序啊。咁你仲記唔記得你翻早之前係點樣？ 我真係唔記得咯。翻早之前應該一起身嘅時候，梗係摸下周圍 hea 下， 喺張床度碌下先咁樣啊。 係啊，碌下，唔係碌下個人，係碌下手機喎。 碌下手機， 而家 碌唔落床。 而家一起身啊，手機都唔碌啦，個人即刻碌落床啊就。 係啊， 咁鬼早。 你有一個咁樣嘅習慣。咁你都唔會即刻有㗎嘛、 啊、 你都係因為可能係工作上需要、啊、或者唔知點樣跟住你就會培養咗一個習慣出嚟㗎嘛。咁、如果而家要你改呢個習慣得唔得？ 又唔係唔得嘅，我覺得冇必要囉。 咁但係如果真係要你改，你估你幾耐先至可以改到呢個習慣呢？即係呢一系列嘅習慣幾耐先改到？ 我又覺得呢一個呢唔係一個，即係只不過係因為可能手勢問題，所以就會養成呢個習慣。咁、如果朝頭早咧，係個腦要記住啊，我要改呢個習慣，我要改呢個習慣。咁我又覺得又唔係好難嘅，係驚有陣時啱啱瞓醒，個人都唔記得要改習慣嘅時候咧，又做翻嗰一系列嘅嘢啦。 即係已經入咗心，入咗肺咁樣。 係啊，即係因為咧咁早起身，有陣時個人都未回魂啊，啲手手腳腳咧係不由自主地自動喐動啊。系啦，即系自己洗面啊，跟住自己刷牙，可能个人咧要到真系翻紧嚟嘅时候咧，先开始醒啦，因为要揸车嘛，咁啊醒啦啊，咁样唔可以游晕啦，危险啊，揸车啊咁样啦。 嗱，所以今日就系想讲下啲习惯啊，你细个嘅时候咧，必定有阿妈会话，必定阿妈会有呢个经验话你，嗱、衰仔，你唔好有呢啲坏习惯，戒咗佢啦。嗱、呢啲坏习惯咧，喺家长嚟讲。小朋友任何習慣都是壞習慣嚟噶嘛，除了讀書之外，係咪先？嗱，譬如你食飯嘅時候唔專心是壞習慣，譬如你眨眼眨得多是壞習慣，譬如你喜歡食飯嘅時候摁腳是壞習慣，咁呢啲習慣咧，咁你即係必定會有一個開始嘅時候噶嘛，有冇諗過點解你細個嘅時候會無端端有一啲嘢你習慣咗，我係要咁樣做啊？ 屋企人嘅訓練咯，應該係嘛？ 嗱，唔会嘅、哦，譬如我正话讲，你有啲小朋友好中意眨眼嘅， 其實唔係咩嘅，唔係佢生理上有問題嘅，純粹係習慣咗，我要成日眨眼，佢必定係有一個開始噶嘛，開始嘅時候可能係貪玩嘅啫，跟住玩下玩下，哎呀，就慣咗咁樣。咁然之后阿妈就会话佢：，唔好，做咩成日眨眼啊？你系咪只眼有事啊？跟住唔系，睇埋医生都系冇事嘅。咁纯粹一个习惯嚟。咁咧就有啲习惯咧系可能系因为一时贪玩，玩耐咗，跟住就变成一个习惯啦。咁所以我之前咧就睇过一个报道咧，咁就话你几耐先至会养成到一个习惯咧？其实咧你可以夹硬用一啲方法令自己经常做呢啲嘢嘅，譬如如果你而家冇你而家冇经常摁脚嘅习惯嘅，如果我要训练或者要令到你有呢个习惯，好容易嘅啫。我每一日同你讲一次，喂，你摁脚啊，你摁脚啊，你摁脚，跟住你真系摁啊，即系你不能唔喐嘅，真系摁。跟住我连续讲30日，你连续30日都不断摁紧嘅时候咧。我第31日唔使出声噶啦，你自自然然咧，你就会真系啊，唔知点解你会摁脚噶，系唔知点解噶，而且你觉得唔摁你唔舒服添， 咪好似我而家咁咯，我做节目其实好容易摁脚噶，我系做节目嘅时候先至会摁脚嘅，平时又唔会，好奇怪。 咁咪即系你已经系变成一个习惯， 系啊， 就系因为你做咗 阿 O 都系嘅，我同阿 O 都系有呢个习惯嘅。 啊，咁咪系啦，可能系你哋已经做咗 DJ 之后先至有，可能你哋。做 DJ 之前是没有这个习惯的。咁跟住连续做了一个月30日之后，跟住冇人同你讲，你最初嘅时候你都可能觉得啊，做咩事我成日摁脚嘅呢？咁但係到30日之后呢，你就唔会再问自己。 唔怪之越返工越穷啦，係咁摁摁走晒钱。 所以呢个呢就係话你开始一个习惯呢，你連續做30日咧，你連續做30日，你就會變成你一個經常會做嘅一個行為嘅。 哦， 好容易嘅啫， 試一試先，試下我同阿 O 一齊連續30日做節目唔摁腳， 唔摁咧嗱， 唔準摁腳， 唔摁腳，唔摁腳，跟住你就會嗱、啊，如果戒咧又唔使30日咁多嘅 喎， 即係又睇翻個報道啦，其實戒好容易嘅啫，你只要大約3-4日你唔做咧。你就已经唔做噶咯喎。 哦，Ina，我同阿 O 都叫做摁脚啊，即系系难睇啲啫。咁但系又无损健康嘅。咁有啲研究仲话其实摁脚健康嘅。咁但系咧，如果你30日戒到一样嘢咧，我几强烈建议而家即系食烟嘅人咧，不如就听一听，3-4日就戒到，就戒咗佢啦，即刻由而家开始就戒咗佢。可能真系 系噶， 系咯， 系噶。其实你只要刻意地，你3-4日唔食烟，其实你可能戒到噶。但系咧。最可惜嘅係，我識有很多即係都吸煙嘅人士，我都經常同佢哋講：你試下啦咁樣。但係佢哋連嗰3-4日都捱唔到啊嘛。 哦。 你試下3-4日啫，其實你極其量，你話3-4日唔得，你多1-2日啦，一個禮拜夠未啊？其實你只要肯放低，其實就放低咗。即係當然啦，吸煙咧就另一樣嘢，因為有尼古丁啦，即係一個可能依賴咗某一種嘅東西啊嘛。咁但係。都是那句，你只要你3-4日啫，其实一个礼拜啫，你只要戒断咗呢一种嘅依赖咧，其实你就会身体更健康嘅，只不过系唔肯个人，即系个人唔肯健康啲咁解。 系啦，戒咗佢啦，食烟嘅朋友， 戒佢啦， 真系戒咗佢啊！好啊， 开始一个习惯咧，系需要啲时间，但系戒咗佢咧，可能更快嘅。 系啊，同埋又唔好，又臭，又影响身边啲人。 系噶系噶，又唔好， 系啦。好啦，我哋转头翻嚟再继续倾过，一阵见。 再见。 我系林慧，朝早无论系俾屋企人叫醒，还是系叫醒屋企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呢件其实系幸福嘅事。 晨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嚟到早上嘅6:44，咁啊晨光第一线，我哋梗系有晨光百科喺度咧，就同大家一齐睇睇一啲百科全书入边嘅嘢啦。有啲乜嘢咧系我哋经常都会接触嘅咧？ 肯定就是我哋自己嘅 body 啦。而且咧，我哋呢几日咧仲有一个系列叫咩咧？人体系列。今日咧就讲到呢啲嘅汗啊、毛发啊、头发啊、指甲、啊，你对佢哋嘅了解多唔多咧？唔好净系睇嗰啲指甲啊，咩半月啊，睇自己健唔健康呢啲，真系睇下啊，我哋自己身体其实每一条嘅汗毛啊、头发、指甲咧，原来都好神奇噶、啊。每根嘅头发咧都系喺个毛囊嗰度生出嚟噶。正正咧就系毛囊形状决定咗咧就头发嘅特性。如果毛囊系圆嘅，而且好深嘅话咧，咁样生出嚟啲头发咧就会直啲嘅。毛囊如果系越扁嘅，生出嚟嘅头发咧啊，原来会挛啲嘅。咁我明白啦，点解有啲人咧，譬如喺某一啲嘅身体部分或者头发咁样喺侧边啊两边嘅发鬓嗰个位咧会挛啲嘅，可能因为毛囊嘅形状唔同咗啊。好啦，你有冇谂过自己点解会起鸡皮呢？当我哋感觉得到冷同埋害怕嘅时候咧，原来每一根嘅汗毛就好似一细个一细个小肌肉，啲小肌肉咧就会突然间收缩，一收缩嘅时候咧，所以咧就会拉到嗰啲嘅汗毛咧，就会突然间好似企晒起身咁样，皮肤上咧就会出现好似我哋望落似鸡皮咁嘅样子啦。原来咧系皮肤嘅啲好细好细嘅肌肉，佢哋喺度喐紧。好啦，头发当我哋拉嘅时候咧，又会有一种痛嘅感觉噶噃，又有冇谂到到底系点解呢？剪头发咧就冇感觉，系因为头发上嘅细胞喺冲破皮肤生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死咗噶啦。相反啊，发根嘅细胞咧系活生生噶，所以头发被拉扯嘅时候咧就会好痛，剪头发嘅时间咧就唔会痛。除此之外咧，指甲其实都一样噶。指甲咧，你掹出嚟嘅时候，哇，梗系痛啦！你剪指甲嘅时候，只要唔好剪到啲肉，其实就唔会痛噶嘛。同埋指甲其实都非常之有用噶，佢咧系为咗保护我哋嘅手指同埋脚趾，同时亦都咧就系为咗令到我哋每一个嘅手指有一定嘅硬度，以方便咧我哋去到攞嘢嘅。所以指甲嘅功用啊，系非常之大噶。不过讲翻啲汗毛啊、头发啦、其实远古嘅人类毛发咧，就比而家系咪真系浓密好多呢？最初人类咧系赤裸身体噶，咁啊呢啲叫做浓密嘅头发啊、毛发咧，系可以某程度上抵挡一啲嘅严寒噶。之后我哋嘅祖先慢慢揾到衣服啦，毛发嘅作用就会变得越嚟越少，咁咪变得咧身体都识得唔好生咁多啦。另外亦都有生物学家认为呢一种状况会继续落去发展嘅话，可能十万年之后喺我哋嘅身上边咧就会连一根嘅毛发都唔会再有，咁到时都唔使再 set 头啦，个个都冇头发啦。头发嘅颜色咧，其实亦都系因应住我哋父母身上面遗传落嚟嘅一种物理特征嚟噶噃。佢咧系由黑色素决定嘅，黑色素系一种带颜色嘅物质，皮肤中亦都含有呢一种嘅物质噶。头发嘅颜色越黑，只系讲明咗含有嘅黑色素咧就越多嘅。认识自己多啲嘅话，咁啊亦都可以有多啲嘅机会去到爱惜自己多啲啦。 形态观众，眼睛年龄穿举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干的东西很多，最怕要上正常的光，其实要自贵受磨。还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散播，怕平凡的我。 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过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再正常的过，其实要似怪兽魔，我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散播，怕平凡的是会唾弃了我，独有的固执来编写的歌，唱平凡的我，要活着要怎过，最后是什么，千亿个真的我这么多。 一首歌曲，佢哋系嚟自 One Promise， 平凡人的自传。时间嚟到早上嘅6:52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时间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上到嚟嘅。你好啊 ，Circle。 早晨啊，各位。 系啊， 咁今日咧想介绍一样嘢啊。 嗯。 咁我自己咧，我同小白都有养宠物。 系啊，系啊，系啊。 不如我哋先讲下啦。我访问咗你先。 啊、 你觉得养宠物带嚟有啲咩好处咧？ 养宠物本身咧，根据好多唔同嘅调查显示，其实有宠物嘅时候咧，一个人啊，佢嗰个嘅负能量咧，都可以透过宠物咧，去到好好地释放出嚟嘅。呢、這个我之前睇过啦。咁、 嗯、 另外就系宠物有阵时都系一个几好嘅沟通嘅对象嚟嘅。 有阵时同佢倾偈嘅， 有阵时同佢倾偈啊，或者有阵时同佢问下只狗仔点样啊。有啲人会觉得傻嘅，同只狗仔倾偈。其实你唔好谂住咧，我哋人讲嘅语言嘅时候，我哋其实喺讲语言嘅时候咧，系、 嗯、 有自己嘅情感嘅。狗仔未必明白我哋每一句嘅说话嘅 wording 嘅。個發音係啲乜嘢，代表啲咩？但係佢可以透過我哋嘅情感嘅情緒嗰、那個嘅 frequency 個波幅咧，去了解到我哋呢一刻咧係啲善意嘅説話、 嗯、 安慰性嘅説話、鼓勵性嘅説話，亦都透過我哋嘅眼神接觸咧，係可以咁樣嘅形式去到同其他嘅物種咧溝通。所以我覺得咧，同其他物種，譬如同狗仔溝通嘅時候咧，係有一種特別嘅張力啊， 魔力咁。 係啦，吸引到我哋去好好地透過動物咧。喺度傾談，咁你有陣時你想講秘密嘅，你咪同只狗仔講咯。佢明明都好啦，佢會鼓勵你嘅。 係啊， 係啊， 我自己就都係養狗啦，咁我更加深信啦。好得意㗎，有陣時我都試過咧，同佢哋傾偈咧，走嚟錫我嘅。 係啊，因為佢哋感覺得到，可能你呢一刻可能唔係咁快樂嘅，咁佢就會用唔同嘅途徑去到安慰你啦。 係另外一個咧，就係我有陣時望到佢哋啊，我會好似有一個提醒咧，就係、是、啊，去翻一個簡單嘅模式啊。 嗯， 因為頭先講壓力咧，我哋翻工啦、屋企啦，又要同朋友相處啦，有陣時就另一半啦， 係 好多嘢要處理嘅時候咧，好複雜啊。 嗯。 成个脑袋充塞咗好多件事咁样，尤其是我哋香港都市人， 又清空唔到个脑袋啦。 系啊，我咧好坦白讲啊，我嘅宠物咧系我嘅开心嘅我哋嗰荷尔蒙叫咩？快乐嘅荷尔蒙啊。 系， 其实我望到佢我就会快乐噶啦。 系， 同埋头先讲咧，有时见到佢哋生活简单咧，开心，其实佢见到我就最开心。 系啊，宠物真系好简单。 系啊，因为咧，因为佢真系我养。 啊、 我其他屋企人冇咁犀利嘅，我翻屋企咧，佢嗰个反应咧，系 特 别 雀跃嘅， 甚至乎系如果我去咗旅行咧，佢真系喺屋企门口咧，每日咧望住咧，啊，点解仲未翻嚟嘅咁样？我即系屋企人话翻俾我知，咁、所以咧喺佢哋嗰度咧都吸到一啲正能量嘅，亦都头先小白有讲啦，有啲研究咧就会讲到就系话，甚至乎你去摸一下。嗰、那个宠物无论系猫或者狗都好啦， 咩宠物都好啦， 系啦，呢一个动作咧，其实已经系可以舒缓到你嘅压力嘅。 哦，系啊， 系啊，佢就你 relax 咗，轻松咗。 哎呀，翻屋企摸到呢只狗先。 系啊，我知道咧，又未必人人会有养狗啦，有宠物啦，咁所以咧，我都好想今日咧又介绍一下咧，睇下你哋嘅公司如果有高层听到咧，就可以会唔会安排一下一啲嘅宠物治疗犬？唔係叫治療犬啦，係咪？佢都係寵物嚟嘅，佢都係屋企嘅。不過咧，喺香港咧，有一啲寵物啊，佢哋都做義工噶，會去四周圍咧去探訪嘅。咁當然啦，好似 有啲甚至乎去老人院啊， 係啊，啲對象好似就去咗老人院啦，甚至或者係一啲即係你仔仔讀書嘅地方啦， 幼稚園， 幼稚園啦。咁但係咧。我又覺得點解唔可以喺辦公室裏邊咧，可以安排一下一啲咁樣嘅一日嘅活動啦，或者一年搞一次啊？佢邀請一啲香港嘅團體咧，安排一啲治療犬或者一啲大事嚟到你嘅工作環境，甚至乎咧，我十分欣賞嘅。有啲機構咧係可以有一日或者有啲嘅月份咧，係俾啲員工帶寵物翻去翻工嘅。 哦，哎，這個我聽過，特別喺外國會比較常多， 香港都有。 香港都 有啊、所以我是特别赞赏呢啲老板嘅。 係。係 啦。 唔错喎。 但係当然啦，如果可以多啲就更好啦。 係当然啦。 係啦。我明白都要平衡一下啦，所以唔好太多囉。即係你有啦。咁头先都讲话有咁多好处。咁、但係如果真係做唔到话即係可以带返工嘅。咁可以邀请一啲机构，因为嗰啲狗狗呢通常都受过训练啦。亦都挑选过啦。我自己屋企呢都有一个家族成员啦，嗰隻狗啊係做过呢啲大事嘅。 做乜义工嗰啲。 系叫小白、所以小白系好嘢嚟噶， 系咯，不嬲都系。 系啊，咁你佢都会去探访，佢都试过去探访。咁亦都有冇听过咧？之前咧喺外国一啲机场啊，系有嗰个治疗犬咧，喺机场咧俾一啲过境嘅旅客咧去摸一下佢哋嘅。 咦，冇、啊， 因为咧 机场见好多都系湿毒犬嚟嘅啫。 喺外国，咁咧点解咧？就因为佢哋明白有啲嘅飞行乘客咧，佢哋对于坐一啲长途嘅。行程啊，或者有啲人搭飛機就會好緊張啦、或者即係你經歷咗十個鐘，你仲要去轉機，咁好攰啦，或者係可以幫佢哋去舒緩一下咧。咁咧外國有試過喺機場咧，就會有啲大事，啲貓，咁佢就寫住你摸我啦，咁樣即係歡迎。咁我都相信嗰啲貓就係經歷。即係專業嘅訓練啦，佢係歡迎人哋去同佢去溝通， 係 係啦， 輕輕摸下佢啊， 係啦，咁當然有啲義工喺度啦。咁如果香港嘅話咧，曾經有圖書館咧，大學嘅圖書館咧都試過有一啲治療犬咧，係幫啲學生讀書嘅時候咧去舒緩一下壓力。 啊，這個有好似聽過， 係啊係啊， 以前做家有愛寵嘅時候好似有聽過。 咁所以我咧好想鼓勵一啲僱主或者你係一啲管理階層，你聽到咁你可以安排一下一啲治療犬去到你哋嘅公司發放一天嘅證。能量 系， 咁等啲同事可以开心一日。 系、這個， 因为我相信有好多狗咧，你见到佢样子都开心嘅。即系可能你如果即系惊嘅话，唔紧要，你望下佢，你见到佢嚟笑咧， 唔好空光咁样去望住佢啊。 咁咧就都非常好，影张相咁样咯。如果你可以嘅，摸下佢咯。 系，咁啊都欢迎大家试下呢一个 Circle 推介嘅方法啊吓，吓唔错啊吓。咁啊 安排一下喺边个 好老板啊？如果系有呢个决定嘅。你一定是最英明的老闆啊。 是啊，讚下他啊。 好，唔該曬 Cycle， 拜 拜。 我是晨光第一線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是好攰，點算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幾點有得聽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點到十點。 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除夕夜同元旦晚早上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十七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2017年访港，全程轰动。究竟新中国点样走出属于自己的国防军事现代化之路？守护领土领海的国之重器，大家又认识几多？ 过去十年，中国海军其中一个重大成就就是进入航母时代。国家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2012年9月正式服役。原来辽宁号前身是前苏联海军完成到只有 68% 的航母瓦良格号，由中国在1999年购入后改建而成。 有了辽宁号的经验，国家在2013年开始自主设计和建造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2019年交付海军，实力亦都有所提高。今年5月，辽宁号和山东号航母编队在南海展开海上训练，意味着中国海军已经具备远海远洋作战的能力。 中国空军自主研发亦取得骄人成就，在2019年70周年国庆阅兵首次亮相的国产直升机直20成为全球焦点。 它是10吨级战术通用直升机，突破666指标，能够达到6000米升限、600公里航程以及600公斤载重，被誉为高原战士，是国家军事科技里程碑。 一般直升机升限3000米左右，但是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占了中国国土四分之一。 1980年代解放军曾经在美国引入24架民用版黑鹰直升机，中美建交蜜月期过后曾经引进俄国制米17，但是高原性能未如理想。 为了掌握核心技术免受制于其他国家，直20在2010年正式立航，2013年12月首次试飞。根据官方介绍，直20拥有两部国产先进涡轴发动机、旋翼防除冰系统，可以应对冻雨、结冰等等昼夜复杂气象条件。 目前直20已经在西藏、新疆等军区服役。中国是世界上面积第三大的国家，陆地面积大概960万平方公里，领海面积大概470多万平方公里。 掌握军事科技各方面先进技术，维护边疆边境、领空、海洋权益等不受侵犯，是国家安全重要一环。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 晨啊，今日朝头早已经嚟到7:08啦，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扭开心机，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咧同你哋望一望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有 Didi 喺度啊！ 早晨 啊， 小白。 今日朝头早个交通都系 OK 嘅，因为学生们未翻学， 冇错啦。你嘅 OK 真系 OK 嘅，系啦。咁啊，而家咁多条隧道路面都系正常嘅。咁 OK 之余咧，都讲少少俾大家听啦。有啲道路工程嘅，咁啊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啊，近住发祥街嘅快线咧就封咗噶。咁啊而家时间尚早啦，咁啊仲未有挤塞，咁但系经过小心啦。咁另外呢一个咧就几日前噶啦，讲咗水管嘅紧急维修啦，喺北假山嘅龙平道啦，近住凤屏里对出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都系嗰句啦，经过咧就要小心啦。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哇，系咁今日都系路路畅通、啊。 暂时嚟讲系嘅， 唔错啊吓。咁啊，但系都要留意住啊，嚟紧假期嘅时候咧，可能啲道路上面都会有所改动，咁啊，迟啲又要同我哋 update 下。 系啦，冇错啊。你讲开假期啊，小白，我想问你假期有冇入西贡码头啊？ 假期诶，耐唔耐都有入一次，不过我就觉得嗰度咧。人太多，咁而且咧，即系我系驾驶入去噶嘛，咁、入到入去咧都几难去到揾一啲停车位。嗱，咪标我已经放弃咗噶啦， 系系，因为我哋都系咁话， 都冇乜可能会揾到咪标，即系如果见到啊、哎、有咪标，咁梗系会拍啦。咁、但系我唔会抱住系拍到咪标而去揾咪标嘅心态去入西贡嘅，我会直接咧就揾翻嗰啲，譬如多层停车场啊，都系呢一类嘅。 佢好似好少多层停车场，好似冇乜。 都有一个嘅， 有一个，但系 印象之 中 一个 啊，我都系印象之中，所以我都唔敢再揸车入去西贡。咁点解咁讲咧？因为琴日咧睇到好多媒体报道咧，佢西贡咧因为而家疫情之下咧，成为市民嘅假日游玩热点啊。咁所以咧就可能嗰边就塞得太犀利嘅车，咁所以。而家运输署咧就试行逢周末同埋公众假期啊，西贡咧就会试下呢一个措施。呢一橛嘅福民街咧就系惠民路对出咧，我谂你应该知啊。啱啱入去嗰个 U 型位咧，近住巴士站对出嗰、段嘅福民路咧就会封闭啦。 嗰、个 U 型位即系啲海鲜档嗰个位喎。 系啦， 码头嗰个位， 近码头嗰个位，啱啱驶入去嗰橛嘅福民路，咁、就唔俾车入去，因为福民路都长噶，佢只系近住嗰、个啱啱入巴士总站转入去嗰个位。咁啱啱好就系惠民路嘅交界嚟嘅，咁、样咧就系咁样啦。除咗巴士、小巴。的士之外，其他所有车由1月8日啦，至到1月30日试行嘅啫、就唔俾驶入去噶啦。系啊，咁你又 即系仲有一个星期多少少嘅时间先可以，就可以驶入去啦。 系啦，总之1月8日至1月30日啦，就系、逢朝头早嘅8:00到晚8:00啦。咁啊，试下呢一个安排咧，会唔会咧令到嗰边嘅交通冇咁挤塞？咁所有嘅车咧，咁而家点样啊？驶唔到入去，一定要去到嗰个位咧，就要左转翻入去惠民路咯。咁但系咁啦，你可能会有个疑问，喂，咁虽然我有啲我唔系入去玩要。做嘢噶嘛，咁、上落货都要啊，要食噶系咪啊？有啲铺头要做生意。 系、你讲得啱喎，咁嗰度咁多海鲜档， 系啊， 咁啲海鲜熬得太犀利，又惊海鲜死、 啊。系啊，唔系玩噶嘛，咁所以咧，运输署都好好嘅，佢都会谂到咧，有三个上落客货区，咁就俾一啲指定嘅上落客货嗰啲即系做嘢啲人咧，就有需要会指定噶啦。咁同埋西贡北运输交汇处咧、一般上落客货区都冇禁到嘅。咁佢哋做嘢还做嘢，玩还玩，分得清清楚楚。 系啦，咁如果系纯粹谂住入去嘻呵下起嘅一啲普通揸自己私家车入去嘅咧，咁就要留意住喺1月8日开始有啲新嘅封路措施啦。 系啦，1月8日至到1月30日咁啊试行，逢星期六日嘅啫，唔系平日就冇嘅、 哦。平日就 OK 嘅。 系啦， 星期六日。 系啦，逢星期六日啦，就系公众假期嘅，由朝头早啦，就至到朝头早8:00啦，至到晚上8:00。 12小时。 系啦，实施嘅特别嘅交通安排咯。 系，我觉得其实都系合理嘅。咁嗰度因为。 除了有商即係做商業嘅人啦，佢哋做海鮮檔嘅，咁亦都可以上落貨啦。 冇錯。 咁因為嗰度咧都人車爭路得幾犀利。 係啊，真係好塞車，知唔知啊？係 啊，我梗係知啦。 去我真係唔敢再揸車去，就算搭巴士啦，你都有時咧要塞好耐嘅，因為太多車入去。 係啊。 咁你知啦，而家疫情之下，個個都去邊啊？去西貢行山啊，去郊遊咁，真係事實好靚。 因為西貢轉車嘛。 係啊，你搭船都一定有嗰度搭啊，你冇其他地方去搭。 又係喎，又係碼頭嗰個位。 係啊，佢可以去多好多地方。 嗰啲島仔啊咁樣， 你平攤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係去唔到噶嘛？ 係啊，咁 所以一定要利用一個西貢碼頭咯。 嗯，咁啊變咗就非常之逼人，因為除咗有啲商户之外啦，咁亦都有又多駕駛人士啦。其實嗰一區咧，嗰、那個位置咧，都仲有好多住宅喺度嘅。 冇錯， 都好多人住嘅。 係啦、啊，所以可能啲居民覺得擾民啦、啊。 哦，都有可能喎、啊，因為。如果我住喺上面嘅話咧，即係海鮮檔上邊嗰一帶U型位附近嘅話咧， 係好多住宅嘅都。 我自己都會覺得每逢去到假期嘅時候咧，都幾嘈，因為下低啲人來人往啊，傾偈啊，有一啲一定有人嗌下咁樣，咁啊係又多車啊，啲車有陣時塞車又逼啊，啵啵啵啵啵咁。如果我住喺上面，我都會覺得幾辛苦。 因為香港人口又多咧，因為冇辦法啦，你冇得去玩，啲人揾地方玩咧，一定要係揾啲靚嘅地方。你知香港其實西貢真係好靚噶嘛？ 其實好正路，你都諗到啦。佢搬得入去西貢，佢嗰個位嘅見到海嘅、 嗯， 或者吹到海風嘅，佢都係想個生活舒服啲啫。 而家唔多唔舒服。 你禮拜六日或者一假期嘅時候咧，就哇啲人多到咁， 多到不得了。 係啦，佢就壓力指數上升啦、嗯。啊，咁都要為即係當地嘅一啲居民即係設想下嘅。 係啊，運輸處試行下先啦。咁啊，遲啲唔知啊，小白你大尾都附近會唔會又試行呢一個封路？ 欸、有啲咁嘅事啊？ 因為你嗰度咧，嗰、那個人造海灘好多人去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冬天就會少人啲去咯，咁夏天嘅時候我都見到有陣時會有啲交通措施嘅、 嗯， 即係話啲車唔可以點樣左轉，又唔可以右轉，咁、嗯、都有少少嘅。 唔緊要，你唔知，聽實我哋交通消息實話俾你知。 咁梗係啦，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啊，歐先，喂，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 系出面天气如何呢？ 喂，今日天气暖咗好多，咁啊暖过琴日，都我估有两三度。嗱，我自己睇咁计啫。嗱，一阵就等啊，小白认真就再同大家讲讲佢啦。咁因为我都冇乜点着衫啊，琴日咧就赶住着翻件大褛先入得到直播室，因为好冻，喺条街嗰度吹下吹下。今日咧就喺港台停车场嗰度咧。就感覺到，誒、一件薄薄地嘅褸都還可以喎、哦，咁入邊著件長袖 T 咁樣，咁呢個就係我今日嘅裝扮咯。咁如果係咁樣著咧，理論上就氣温就回暖咗好多，咁所以咧大家就要適應翻啦。喂，究竟幾時凍啊？幾時暖啊？幾時著多啲衫？幾時著少啲衫啊？咁啊要認真去穿搭一下啦。喺今日咧翻工之前，咁啊小華頭先都講咧，話學生哥咧都未翻學嘅，好多學校度，咁所以今日都係路路暢通。咁啊望去香港島嗰邊，幫大家睇埋啦，能見度都相當高嘅。咁啊舒服嘅一個早上啦，又冇落雨又冇成，咁樣係仲有得回暖少少，幾好嘅，幾正嘅嚇。咁啊個朝頭早啊嚇，咁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啦。 好，唔該曬歐，咁啊都快啲翻入嚟一齊做節目啦嚇。咁啊天氣方面早上多云以及清凉嘅，日间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本周余下时间早晚仍然清凉，咁啊日间大致天晴，吹即夜以及元旦早上风势较大。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咁啊低水平嚟嘅嘛，所以啊空气好可以吸一啖，大大力咁吸啲空气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吴玉成， 早晨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啊 ，Bobby 早晨。 嗱 ，Victor， 十二月咧天气越嚟越冻咯，其实咧中医咧有冇啲乜嘢嘅 tips 咧可以帮大家咧成个人都暖啲嘅咧？ 咁其实我哋中医咧就觉得冬天咧就一定要保暖噶啦。 嗯。 咁咧就我哋中医都有啲方法去即系保暖啦，避免呢个寒气咧伤到个身体嘅。 系。 即系例如啦，就系朝头早咧就冇咁早起身啦。 嗯嗯。 系啦，同埋咧瞓觉嘅时候咧就系早瞓啲，同埋迟醒。系啦，咁同埋特別係長者啦，即係唔好太早起身之後去做晨運，因為夜晚咧，即係未天光嘅時候，你個 温度比较冻嘅。咁呢个时候咧，如果去做晨运咧，其实系有机会咧，令到呢个寒风寒气咧就会即系刺激到嗰个身体咧就会冻亲咁啦。 嗯， 系啦，所以做晨运咧就要迟少少先做啦。 系，我都有听过咧，人哋话咧，如果你越早起身做嘅时候咧，因为你越冻啦，咁就好容易咧会令到自己啲血液循环得又唔系咁好啦，又未瞓醒啦，就更加容易会出现嗰啲手足冰冷嘅情况噶。 系啦，冇错啦，同埋咧，唔单止手足冰冷啦，肌肉都比较紧啲啦，咁你做晨运嘅时候就容易受伤啦。 系。 咁另外咧就系、是、平时咧，即系如果得闲嘅话咧，都可以试下浸下脚。 嗯。 浸脚嘅方法咧，就可以用啲暖水嚟浸啦。咁一般嚟讲咧，我哋都会用啲加啲少少药材嘅。 嗯。 咁最简单嘅就系有啲比较温通嘅去风湿嘅药啦，即系譬如姜啊。桂枝啊、川椒啊、红花啊呢啲药材落去咯。 嗯。 咁平时嘅话就如果浸脚嘅话就记住唔好浸得太耐啦。咁、一般就可能半个钟就 OK 噶啦。咁另外水温咧就系、是、都系唔好太热啦。咁同埋糖尿病嘅病人就记住啦，就用个手去 check 个温度，就唔好用个脚，因为可能个脚唔系咁敏感咧，容易灼伤。 嗱，冬天嘅时候咧，我最懒噶啦，即系除咗话搞咁多，又要调理啊，又要补身啊，又要浸脚咧，我就好中意买嗰啲暖贴或者系暖包嘅。其实咁样又 O 唔 OK 啦吓？ OK 的，其实咁过去就冇呢啲嘢啦，咁而家有呢啲比较方便嘅暖包，其实都几好嘅。譬如话我哋有啲任麦啊、毒麦啊，咁有啲暖包我哋可以贴喺呢啲任督二脉上面啦，咁咧就会更加好啦，因为你贴暖包位置都好重要嘅。咁任督二脉就喺边度咧？就系、 是、 我哋前面就叫任麦啦，背脊咧就叫毒脉嘅。咁就有咩穴位咧？即系譬如肚脐呢个穴位啦。你可以黐下啦，有啲肚脐下面嗰个范围，咁、其实暖包系一个范围啦，咁你就未必要即系揾嗰个穴位揾得好准，总之就喺肚脐或者肚脐下边可以敷下个暖包，又或者喺背脊，即系譬如大椎穴，大椎穴喺边度咧？就喺、是、嗰个颈椎下边嗰度最低嗰个位，即系你低头咧有个骨突出嚟嗰个位，嗰、个位就系大椎穴，你可以喺嗰个位黐住黐啲穴位。系啦，又或者可能大家都听过嘅涌泉穴，就系、是、嗰个脚板底嘅嗰个位置一次，咁咧就会即系事半功倍啦，即、就、系、是、你贴暖包仲会暖全身咁啊！ 黐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啲啊吓，即系唔好直接黐佢啲皮肤，或者有时咧我都试过咧袋住咗个暖包好耐嘅时候咧，跟住佢焗到好热啦，一拎出嚟嘅时候咧都几灼手噶，其实 系啊系啊，所以你黐嘅时候咧就最好隔住衫嚟黐啦，咁就唔会容易受伤啦。 系。咁另外咧，我亦都有听过咧，有啲老人家成日都讲啦，秋冬天开始咧，即系喺食物方面咧都要好注意啦。特别有好多人咧都中意咧系趁住冬天嘅时候咧食啲好滋补嘅嘢啦。又或者对于我嚟讲咧，相对地系燥啲嘅食物嘅，羊肉啊，又或者系真系煲一啲咧好润嘅汤水啦。其实咧，中医系咪真系都几主张大家呢个季节嘅时候进补啊补身嘅咧？ 其实我哋冬天咧就系一个收藏嘅好日子啦，所以其实咧就补一补系比较好嘅。咁但系咧，即系我哋而家要保暖啦，就好多时候我哋就系啲比较温补嘅药材，即系药啊，或者可能有啲即系姜啊呢啲方法啦。咁但系如果你本身当然都系要睇翻你嘅体质啦，如果你燥底嘅话，就可能即系啲热气嘅嘢就真系要少食啲啦。但系特别系冬至之后啦，个天气比较冻啲嘅时候咧，其实适当嘅食啲暖嘅嘢其实系好嘅。系啦。咁即係平時嘅藥膳裏面咧，可以加啲當歸啊、人參啊、北芪啊，呢啲其實都係比較熱氣，即係唔係叫熱氣啦，即係比較暖啲嘅藥材啦，補氣嘅藥材啦。咁同埋咧，我哋即係平時都聽過姜，其實係即係係暖身噶嘛。係啦，咁如果你冬天咧，即係譬如話你可能有時凍親，咁其實你可以飲少少姜茶。系啦，咁咧呢度咧，我介绍一个我家乡嘅姜啦，叫文东姜。其实香港都揾到嘅。咁咧，文东姜咧，佢嗰、那个姜咧就系、是、嗰、那个姜辣素咧，就成分比较高啲，系啦，所以佢嗰、那个暖身同埋嗰个即系扩张血管嗰个效果咧，系特别好嘅。系啦，可以试一试咁啊。 嗯，文东姜咁大家可以记住啦吓。咁另外咧 ，Victor 咧都好中意推介一啲食疗啦，或者系咧适合呢一个季节嘅食品啊、茶饮啊等等嘅。今朝有咩好介绍先？ 咁咧，其实咧，今朝介绍呢个就可能大家都听过嘅，就系、是、呢、这个杞子桂圆茶。 嗯。 咁咧，杞子桂圆茶咧就系、是、桂圆就系、是、龙眼肉啦。 系。 咁杞子啦，同埋姜啦。 咁咧就係、適量就幾快咁就 OK 噶啦。咁杞子同埋呢個桂圓咧就甜甜地，再加少少姜辣辣地，其實嗰個口味就唔會太差嘅。係啦，咁杞子本身就滋補肝腎啦，同埋養目噶嘛，佢係。咁桂圓咧就係、有啲補氣血嘅效果。咁姜頭先講咗啦，就係、呢個有呢、這個暖身嘅效果，同埋去風寒嘅效果。即係有時凍親，其實呢個茶都可以試一試咯。咁另外咧，平時煲湯咧，其實都可以煲下呢個羊肉湯啦。咁羊肉湯咧，其實可以加少少白蘿蔔嘅，因為可能驚個羊肉太燥啦、 平衡翻， 平衡翻冇錯啦。咁同埋好多時候冬天都比較食得比較滯啲啦。咁白蘿蔔咧，其實係有個消食化痰同埋下氣寬中嘅效果，係啦，即係幫助消化嘅意思啦。系啦，咁呢个情况之下就唔会话成日食滞咗，因为冬天啲食补品都系比较油腻啊嗰啲啊，咁其实可以食少少白萝卜啦。咁呢个羊肉汤咧就可以加少少白萝卜咧就会好啲咯，即系你补身嘅啲药材都可以加少少白萝卜去中和翻佢啦。 系，我有听过人哋话咧，白萝卜系会解咗嗰啲药嘅，系咪真噶？定系只系中和咧？ 因为佢本身就系下气宽中消。滞嘅，咁有啲补气嘅药咧，旧时啲人就惊咧，呢个我一边帮你补，一边帮你消气、消嗰个补咁咯嘅效果咯。咁其实就而家嘅情况之下，其实系可以食嘅，系当然唔系叫你大量食啦，系啦。咁你其实适当嘅喺补品里边加少少白萝卜咧，其实系可以中和翻嗰个效果，即系补而不滞嘅呢个效果咯。系啊，所以可以试一试即系加少少白萝卜咯。 好啦，咁今朝早咧，多谢晒 Victor 嘅提供，同埋有咁多嘅 tips 啦。听完之后咧，大家都暖粒粒噶啦。不过咧，记住吓，如果有啲乜嘢咧，身体上面嘅毛病啊，又或者有啲咩唔舒服咧，都系最好咧因应自己嘅体质，征询翻你自己相熟嘅注册中医师啦。 冇错。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Victor。 好，唔使客气。 拜 拜。 Bye bye，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是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好啦，时间好快脆，已经去到7:25啦。 系啊，小白可以同你讲下呢一个题目啊，10月29日啦，咁啊临近年尾啦，就有几日咧就完结呢个2021年啦，咁啊即将开展呢个2022年啦，咁啊要习惯改下口，有阵时做电台咧，你噏咗成年嗰啲数字咧， 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写个年份啊，一转咗咧。都会有阵时写错，写错咗 嘅，我都会啊。唔止年份，有阵时写月份都会写错。 系啊，系啊， 有啲月份系冇乜特别噶嘛，或者冇乜假期啦咁样啊吓，唔特别讲边个月。跟住咧写嚟写都系仲系写上个月咁样咯。我有阵时系会咁样嘅。咁点解无端话喂临近年尾啊？咁好多朋友仔都叫做有啲目标喺今年嘅时候谂住做啦。但系咧今年做唔到咧，真系唔紧要。我想讲，因为今年仲系好多疫情嘅缘故啦，令到大家冇得飞。譬如你想做一件事就是、去某个地方探亲戚咁先算啦，去澳洲探亲戚，咁你车飞唔到嘛，你来回隔离成个月，你公司又请唔到咁多假，或者叫做有啲朋友仔结完婚之后咧，想去度蜜月啦， 都冇而家。 只能夠 station 咯，即係佢哋可能 plan 咗一個地方去嗰啲希臘嗰啲藍色白色嗰啲咧。嘅地方嗰啲小島嗰度， 咁香港有冇啲白色藍色又差唔多樣啊？好似冇乜喎，香港 好似石澳有啲石屋，但係講真， 石屋係、 我哋自己講出嚟都失笑啦。咁不過你話意識形態上替補到，暫時滿足住都 OK， 因為依家真係飛唔到。但係大家最期待嘅當然可以復飛啦。咁、但係即係琴日可能又會有啲新聞出嚟，又會要驗疫啊，咁好耐 都仲有一段時間，即係睇新聞都有。话而家系展望紧系2022年嘅圣诞，系希望可以即系回归翻呢个一片歌舞升平。 我都想啊，即系琴日 即系一年、啊，仲 有好耐冇见啦。有啲朋友张竹君医生又开记者招待会啦，好耐冇见，有啲唔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突然间见到， 好啊叻啦，咁所以即系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同大家讲，即系又要再次严格少少啦，注重翻个社交距离啦、洗手啦、安心出行啦、即系打针啦嗰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嚟噶啦。我讲都觉得沉啊，但系讲咗成年啦，咁我最希望梗系疫情退却啦。我第一个飞啊，话你听，请假添啊，请定假，一冇事，第一个飞， 到时都唔知可唔可以一。即系第一个飞啊， 系， 因为一定系呼晒， 系啊， 全世界一定系咁喺度左 book 右 book 啊，咁啊个个喺度争头啖汤咁， 所以我定咗我今年嘅目标，即系嚟紧2022年嘅目标，即系赚多啲钱，就算第一个飞嘅时候要高啲成本，我都要飞， 要等佢， 系啊，继续去， 啱嘅， 一生豪一次， 系啊，咁啊新嘅一年大家都可以定立一啲目标啊，俾自己去到喺新嘅时候咧，可以发奋一下，尽、下力啊，努力啊。 今日系12月29日，星期三，农历11月26，适宜祭祀入殓，如是物取。 话口未完，今日同寻日相差咁远嘅？ 人生就好似一盒朱古力啊嘛！今日忌入宅、修造、动土、破土、安门、上梁。 唔啱做嘅嘢多过啱做嘅嘢喎。 有乜所谓？唔担心、啊。今日都系国际胡椒煲日。 我会尝试不同的烹调方法，享受当中的美食。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国家安全处上昼拘捕6名网媒公司高层人员或前高层人员，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第10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6人包括3男3女，年龄介乎34岁至到73岁。警方亦都到被捕人士嘅处所进行搜查。较早前立场新闻话，警方国安处朝早大约6点进入记协主席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陈朗星的住所，称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作调查。立场新闻的直播显示，多名警员在门外，并指有法庭手令要求入屋，亦都要求陈朗星熄咗直播，话会阻碍警员工作，可能干犯咗差办公罪。政府上午大约6点完成愉景湾恒丰因稀阁强制检测行动，正是确认受限区域内所有人都已经接受检测，会另行公布正式撤销相关宣告的时间。政府说，上午大约6点起，愉景湾指明受限区域内已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截至今日凌晨1点，大约21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另外，政府上午大约6点15分完成屯门恒贵街嘉悦半岛一座强制检测行动，正是确认受限区域内所有人都已经接受检测，会另行公布正式撤销相关宣告的时间。政府说，上午大约6点15分起，屯门指明受限区域内已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至凌晨0时30分，大约515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

啊，是没有任何的数据去反映打完疫苗是会影响到这些血管的问题会恶化。 嗯 啊，相反来讲呢，就是病人呢，就是他没有打到针，啊，但是有些脑血管病呢不幸染上了新冠肺炎之后呢，啊，他的情况是会来得很麻烦，同埋处理不到，啊，他的脑血管疾病的。嗯，第二就是我嚟紧要做手术，啊，究竟我打针先好啊还是做手术先好呢？我们一般呢就会建议在如果得的话呢，在手术之前呢打了针先。除非譬如说那个脑科的疾病或者神经系统的疾病很急切，住一个月之内去即刻处理的，啊，否则的话都会建议早点打了先。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仲听野狼 disco 啊？有新歌啦！ 说过再碰护航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和他早笑过火花，你为何念挂？抱紧你别惊诧，纵满身伤疤，维护你不放不乱不放下，相拥刹那，从此放下他挑选我好吗？ 相隔九年再推出广东歌的 William，MV 充满住八九十年代的电影色彩，由他情深款款守护住一段感情。 遗下你那罪证，容易什么拒绝清醒？ 作曲编曲监制都是徐浩，填词摩尔。 我说过再碰护航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伟霆《护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我哋平时咧朝头早都间唔少会叫下啲外卖早餐噶嘛，咁啊夜晚喺屋企唔想煮咧，又会叫外卖啦。其实自从即系疫情开始咗之后咧，都已经系其中一个新常态啦嘛，叫外卖。 系啊， 咁不过又话有一间咧，即系做唔住啦，叫即系退出呢个市场啦，咁样样。咁好啦，我想问一下你哋叫外卖咧，有冇谂过即系嗰个食物送到嚟你手上之前其实发生过啲咩事嘅呢？你仲记唔记得之前呢网上面有条片，咁就话呢见到有个人就揸住架电单车，咁呢后面就有个外卖，咁啲人呢就话佢呢就偷食，咁，但后来呢就即係有啲人就话，其实佢唔係送外卖㗎，咁样即係可能嗰样嘢係佢㗎， 可能佢啱啱收工咁样，等等啦， 佢好肚饿， 佢自己嘅嘢食都得嘅啫， 係啦，即係见到佢企喺条街嗰度食排完两啖之后呢摆返入个袋度就绑返埋，咁跟住呢就掀起一轮嘅讨论啦。 喂呢个举措係古怪嘅，我真心 觉得。我唔古怪喎，我成日喺街度食嘢喎。 肚饿未食嘢囉，等唔切。咁我又唔食晒喎。边个话一定佢一次过食晒嘅啫？我慢慢食，系咪先？冇 食佢食几条，又上翻屋再食。 你 话 我咩河咧？系咪 海去河？ 忍唔住，忍唔住啊！ 系啊！ 你哋有冇幻想过，即系嗰啲外卖咧，真系会俾人偷食？ 唔好谂到咁复杂。你话外卖呢个过程啊嘛，由你落咗 order 到去到你手上边经历咗啲乜嘢啊嘛？ 成粒钟噶，可以 简单啲啊！你净系坐喺铺头度啊，你落咗 order。到去送到你去面前经历过啲乜嘢你都唔敢肯定啦。 係 呀。 所以諗仲諗到外卖会唔会复杂咗呢我自己个人啊。 咦係喎其实餐厅都可以偷食。 係啦我自己个人嚟讲啊 唔一定嘅。 唔係我即係我諗係我見過啊，即係我見過嗰啲出餐咧，佢偷食一啲薯條啊。 係啊， 係啊， 係啊，即係 佢喺你面前偷食啊， 係一個過程嘅 過程啊。 咁你又知佢偷食啲？ 我見到佢唔係偷食我嗰碟啦，即係我見到嗰個人，即係曾經細個嘅時候見到有個人係偷食，即係咪有個窿咁樣出菜嘅？係 啊， 跟住見到佢背一背住，跟住攞咗條薯條食咗，跟住先擺低咯。 哇，好嘢啊！即係證明啲薯條唔熱咯。 系啊， 如果系热嘅话，佢嗰个辣辣口， 佢帮你试一试啊，系咪真系唔热先俾你？ 所以咧，我由细到唔好话由细到大，应该话我入嚟社会做事之后咧，俾我嘅一啲灌输嘅谂法就系，如果你去一啲食同食有关嘅嘢，你最好唔好谂咁多。 嗯， 你越谂得多咧，你就越系唔敢食啊，唔系唔想食啊， 系 唔敢食啊。 系 啊，咁所以。外賣中間你梗係會經歷咗好多嘢啦，哇！咁但係你唔好諗咁多啦。 係啊，食就食啦，係啊，食咗冇肚屙就算啦。我都係咁樣覺得，因為有陣時咧，有啲朋友仔都奄尖嘅，即係去到茶餐廳又話啊，呢個炒米啊咁樣，但係要少油喎。咁跟住咧就出嚟嗰碟炒米咧就唔少油嘅，跟住就話我頭先講咗少油喎， 少咗噶啦。 如果唔係啊，浸曬 添啊。跟住咧， 多同少呢啲都好好難嘅。 跟住就叫嗰啲侍應攞翻去入去廚房，跟住再炒過一碟。其實就我覺得出嚟嗰碟咧係好少油，但你唔知佢嗰啲米粉經歷過啲乜嘢啦。 所以就永遠唔好諗 啊， 永遠唔好諗。 係，不過同埋而家咧，有時候即係我覺得叫外賣最難搞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係預個時間。即係雖然佢會即係寫低話啊，你一落單就三十分鐘，跟住佢中間可以 delay 噶嘛，又話啊需要多啲時間，變咗四十分鐘，跟住試過一個鐘，我真係試過咧。佢令到我遲咗出門口啊，係啊，即係嗰陣時我仲係翻夜晚嘅時候，諗住喂八點幾九點叫個即係差唔多啦，食完 點解十一點先送嚟？ 喂，點解係咯？佢完全都送唔到嚟，我就講唔切啦。 而家就話嗰啲有一個服務嘅質素啫。之前有一啲咧就會話，如果佢遲咗，俾翻張 coupon 你啊嘛，你可以下次用啊嘛。 補唔翻咯，嗰餐。 但嗰一餐你就肯定補唔翻噶啦。 喂，咁今日咧，我有一啲嘅數據可以分享一下嘅，就係美國有一間食品公司咧。就住呢個食物外賣咧，做咗一項調查，咁啊得出一啲數據同啲外賣員同埋嗰啲用家咧係有關嘅。嗱，首先用家咧最少有兩個外賣程式， 係 我都有啦，我就有三個而家。 哦，你裝咗三個㗎？ 我裝咗三個，係啊，唔係你邊有咁多款早餐食啊？真係。 咁你咪要俾好多個唔同嘅手續費咯？ 如果你 join plan 就係嘅，係啦。咁但係 平時應用咧都係逐次計算， 逐次計 逐次計唔抵啊嘛。 係，我 join 咗一個咯，為你哋係啦。咁 多謝你啊， 係啊， 都係啱嘅，因為我都係得一個應用程式，但係啱啱都執埋啦嗰個應用程式。 哦，即係你就 你係用開嗰個？ 係啊，你估唔到咧。 係啊， 因為我一個 app 可以又叫到嘢食又叫到。 车嘛 系， 所以咧，其实唔一定要装嗰啲应用程式嘅。我识到有啲朋友有咪得咯，嗱，我识咗你哋，你哋有咪得咯。而家我可以唔使识阿 O 啦， 系啊， 因为 O 装咗我执 咗啦。 你识我啦，我有 join plan。 不过咧，其实你有楼下嗰个茶餐厅电话都已经好紧要噶啦。即系比方说，我咧会 save 低，譬如楼下有一间叫 一二三， 系啦，一二三咁样啦。咁咪一二三，跟住话咖喱牛河咁样先算啦。咁咪送上嚟咯。 但你永远得一间啊嘛。 系咯。 而家阿 Kitty 嗰啲可以 远啲都有喎，唔系楼下喎。 楼下关茶餐厅 多朋友啊，而家啲。 又有炒嘢食，有烧味饭，有煲仔饭，又有蒸鱼食，我齐噶啦！我人生，你平时煮餸都系煮呢几样啫嘛。 嗰啲咩个数据有啲咩睇啊？ 你知足就好啦。嗱，仲有咩咧？用家咧每个月大概就用三次，我自己就一定唔止噶。 每个月用三次， 我就唔止噶啦，一定 少喎， 少啊，唔抵咯。咁样每个月三次唔 系咁，因为可能佢喺美国，我唔知道系咪即系路途遥远定系点。通常即系自己屋企搞掂咁样啦。 系 好啦。有54% 嘅外賣員咧，承認會被客人嘅食物氣味所吸引，係啦，覺得正啊！即係一路送嘅時候咧，搭住架車又好，步行又好，嗰個外賣係啦，送外賣嗰個人 嚇， 好啦， 我都會嘅其實。我有陣時經過樓下間 pizza 鋪咧，我都會受佢個味道吸引，想食 pizza 嘅。 好啦，重點嚟啦，有28% 嘅外賣員。 佢哋承認係會偷食客人嘅食物嘅，係 好曳，點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覺咧？ 咁就睇下你叫啲咩啦。 嗱，你 pizza 就好難噶嘛，你冇可能攞咗個 魚蛋粉咪可以少粒魚蛋咯，可能 pizza 都得㗎，你攞一塊辣肉腸食， 或者攞嚿菠蘿仔咯， 點得啊？你即係你焗完之後你攞出嚟，你真係零零舍舍多咗個窿。 你當佢甩咗啫嘛， 你細路仔偷食 都 係咁啦，佢同埋細路仔偷食都係咁，你貴乎偷嗰下嘅塊魚肉啫嘛，即係你冇話要食成塊。喂，即系少少地咁样， 过下嗰个瘾啊 嘛。 不 如 譬如话一啲快餐类啊，通常啊唔系，你打工嗰啲喺入边做嘅先会包埋你嗰餐嘅啫。你送货未必会游系。 外卖员，不过都唔鼓励， 唔 鼓 吹， 我亦唔相信嘅，我唔相信。 唔系啊，唔相信，事实摆在你眼前啦。 外国啊嘛， 佢自己认嘅系啦， 自己认 系啦。咁啊，有63% 嘅用家咧，都会向外卖员咧俾小费嘅。 系， 我咁都几多。 我会嘅。我都會 係啦。咁佢又有講喎，根據即係佢哋一個集團嘅推測啦，佢覺得咧喺2030年啊，而家大部分屋企煮嘅嘢食咧，都會改為直接喺中央廚房又或者係餐廳嗰度訂購 蒸爐啊。 係啦，即係佢覺得呢一個咧已經係大勢所趨啦。即係雖然譬如你話疫情令到呢一件事即係迅速發展啦，咁但係佢哋都相信咧呢一個係一個大趨勢嚟嘅。大家咧之後都係會嗌外賣，所有嘢都出面整， 尤其是點。点心啊，依家咪好多咗好多啲点心嗰啲包点店嘅， 系啊， 都系中央， 一定系中央厨房啊！你我哋旧时细个边度话，即系间个个地方都有鹌鹑蛋烧卖，我自己好中意食噶嘛。 系， 依家基本上间间包点店都有呢一样嘢，因为但 系 个味道煮差唔多，好 一样， 所以系啦，所以再落到去咧，你以后啲铺头你唔使去好多间噶啦，因为中央厨房咗啊嘛，你间间嘅味道系一样啊，你唔使话哦，原来去街头嗰间同街尾嗰间味道好大分别。跟住就唔會噶啦，因為都係同嗰個廚房攞出嚟。 係啊， 所以自己識整嘢食都幾緊要。 即係最後去翻你嗰個， 所以去到最後又係識咗 Kitty 先最緊要啊！ 塵埃飛上天上，泥沙沖向。沙的渺小，谁弯腰去感受？明知不够闪亮，人生不会气长，谁盼又受奖？谁衷心拍掌？亦不失修养，头如何疲倦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闪光灯被抛弃，生于寂寞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我亦留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到最后，拒绝断气。似想象，痕迹都会很长。燃烧的理想，明知不理想，仍必须冲撞。头如何无力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事。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和亦留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 层次的高低是心理，焦点遥目过我，但我能贴地，心甘情愿从地平涯到死，残余能量上有半价能撑起，信奉我能揭开宝箱。但谁拼命，这是霸气。 朝早7:52的时间 ，Jason 陈柏宇对得起自己， 一齐倒数啦， 好啊。 点解要倒数呢？ 等大家有一份期待嘅心， 送旧迎新， 新嘅一年 开开心心。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00-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 真系陪到你12月31日噶。 朝早7:53嘅时间啦吓，哇！朝早嘅时间咧，即系同大家讲下一样嘢咧，就系 staycation 啊、嗯。大家 你由你嗰度讲， 由我嗰度讲话俾你听啊。因为咧，好多香港人咧都中意呢段时间冇得飞嘅 staycation 啦。咁但系咧都有啲发现就系咩咧？啊，始终咧即系唔系自己张床啦，系咪先？咁一去到新嘅环境嘅时候，酒店咩都好啦。有啲人咧就會發現啊，原來啲酒店咧，某啲酒店都會咧就係、是、會有機會有蟲啊！ 哦，香港啊， 香港嚟嘅蟲嘅問題咧，其實都幾麻煩嘅。咁你話係咪即係完全酒店嘅問題咧？咁又未必嘅。 喂，但係呢個係全世界嘅喎。 係啊，你覺得啱啊？ 喺酒店裏邊發現咗有呢啲咁樣嘅昆蟲，都唔係淨係 唔 係淨係 香港噶嘛、啊？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嘅酒店都會有機會有蟲嘅。咁、我頭先講一句就係話。是不是一定是酒店的问题呢？咁啊，唔系嘅，因为一间好嘅酒店咧，或者多人受欢迎嘅酒店咧，你梗系人来人往、人来人往咧，就梗系咧会将啲行李啊、衫啊、周围摆啊，跟住咧就带埋啲虫周围走啊。 问题就系呢度 移民噶嘛。 我知系咁，人唔一定有昆虫喺身噶嘛，即系话有啲人系污糟咯。 系啊，呢个第一啦， 系嘅，即系我都觉得系嘅。 旧时未疫情咁严重咧，就是、你去间酒店嗰度食嘢，食嘢有餐厅噶嘛，有 coffee shop 噶嘛。咁依家咧，啲人咧去酒店嗰度食嘢就好中意喺间房嗰度食，叫 room service。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间房嗰度食嘢，咁啲虫都唔系蠢噶嘛， 吸引佢哋 咧。系咧，佢都会哇正啊！你食只虫露乜乜头。 我哋细个嘅时候，阿妈成日都闹我哋唔准喺房食嘢噶，点解啊？ 系啊， 野蚁啊嘛。 咁点解啲人去呢个 staycation 嘅时候？要 room service， 因为喺屋企冇得喺床上面食饭咯。 系啊， 系咪？ 我唔得嘅，其实我唔中意坐喺张床嗰度食嘢啊。我可能由细到大，阿爸阿妈都教咧，话你坐喺张床嗰度食嘢难消化。 呢个系大家梦寐以求嘅生活啊嘛。 其实我坐喺张床食嘢咧，我都几抗拒 嘅。 因为我通常坐喺张床食嘢嘅时候，我坐喺病床上边，咁、我就会坐喺张床食嘢、 有咁嘅联想系咪？ 系啊，咁都系坐喺张床。 但系呢个系梦寐以求嘅生活，即系大家。覺得啊，瞓醒覺，一伸展佢伸個懶腰之後咧，就有工人咧就攞埋嗰個盤，晾喺你個大髀上邊，你起身挨住個床拼，睇住個電視，拉開個無敵海景就食早餐噶嘛。 係嘅， 成件事咧都好老態，我覺得，因為咧你會教起嗰張牀嚟食啦。如果係病床嘅話，咁你而家又要壓起身，跟住咧嗰啲你知。 你啱喎，酒店床冇得教起身㗎喎。 係啊，所以其實係食得唔舒服㗎。 挨住個床拼囉。咁所以呢個呢就係、是、如果女士呢就喺度諗啊，一定係個老公煮好早餐俾我食。個男士諗呢就係個老婆煮好早餐懟埋嚟俾我食。 大家冇得食囉。 係咁樣㗎嘛。 係咪走返落去下呢食算啦。 所以咪 staycation 囉。 係啦。 所以有陣時候去 staycation 有啲朋友仔都會帶支噴嘢嗰啲呢，即係成間屋呢都會噴，成間房都會噴一次咁樣，即係確保衛生咁樣囉。 係嘅，咁但係都見到呢網上面有啲人貼文呢就話都喺香港有試過幾次嘅經驗咧，就係、是、staycation 嘅，咁啊去酒店嘅時候都發現咧會有啲 小昆蟲， 小昆蟲啊咁樣，咁嗰啲蟲咧係咪話一定係曱甴咧？又唔係話嗰一隻蟲嘅，咁 蝨啊， 蝨啊。 塵滿惹翻嚟嗰啲好細只嗰啲蟲咧，即係你望落去只係黑色一點點嘅。咁嗰啲黑色一點點咧，可能我就咁望落去嘅時候，有啲人會以為發毛啊，或者係冇遺意啊，冇咁容易望得到啊。咁所以咧，其實酒店有陣時用嗰啲白色床鋪咧，已經算好啊，因為你啲白色你已經一眼見到有冇啲黑色一點點， 即 係 如果用有花紋嘅，你就大件事。 有花紋，如果你真係睇唔到嘅。系咪？你望落去只只虫嗰边保护色啦，系咪先？咁但系咧都有啲嘅方法咧，其实又可以提供翻俾大家咧，有啲咩计仔可以令到你 at least 啊，冇乜虫去到侵害你嘅私人空间。嗱、其实一样嘢咧就好简单嘅啫。嗱，我哋如果去到酒店嘅时候咧，有啲人就习惯会将个行李放喺张床上边。 哦，我呢个习惯我都冇。 呢、這个习惯系我冇嘅，但我有见过，真系唔少人系有呢、這个。是有呢个习惯， 行李放喺张床， 行李张床 即系打开一个行李箧嘅时候，就摊将个行成个行李箱摆落床度， 系啦， 跟住摊到佢执嘢出嚟。 其实每一间酒店咧，你入去嘅时候，佢总系有一个位专门嚟俾你放行李噶嘛，即系有个台仔咁样啦，行李台仔咁样，咁你放喺上边，佢亦都可以放你够有足够嘅空间打开埋，俾你上面执嘢啊。但系有啲人咧就中意咧。就放喺张床上面打开个箧， 因为个高度差唔多啊， 冇错啦。 有阵时你放喺张台，你会觉得高得滞、你放喺地下就矮得滞、你放喺张床好似啱啱好屈低身，你就可以攞到嘢啊嘛。 系啊，头先都话过啦，其实呢啲咁样嘅虫啊、床虱啊呢啲咧，系会周围走嘅。 会啊。 咁如果你其实摆咗上个行李上面咧，喺嗰张床上面咧，佢系有机会跳入你个行李入边。 呢、 這个机 会都 几 大喎。其实小白讲呢、這个，因为咧，如果你去啲外国嗰啲酒店，咪有个 bellboy 咧，通常一落车。时候咪将搭好晒所有人几层楼啲行李，跟住佢咪再派送翻去嘅，好等你 check in 完之后，你嘅行李咧已经差唔多时间先推翻入你个房嗰度。咁你嗰啲行李可能同其他嘅旅客嘅行李叠埋过 一 齐，咁其他旅客嘅行李你唔可以确保人哋好干净噶嘛？系咪先？人哋个行李嗰啲虫可能跳咗落嚟，谂 得咁多噶啦，即系调翻再数前啲，其实嗰啲行李上飞机嘅时候， 咁可能已经 系喂啲虫都要。你话啲虫要搵地方，啲虫都要移民啦。 啲虫飞到咁高，会唔会死咗噶？ 哇！呢、這个真系我要，呢个真系听开医生与你，真系要问一问医生先得。 系 啊，医生都未必解释到，科学家解释到话喺飞机上边究竟 会冰冻咗啲虫， 系啦，或者气压会唔会整爆咗佢、啊？ 不过呢个都系重要嘅，即系嚟紧都系 vacation 嘅 高峰期 啦。即系你讲紧31号、1号咁啊，即系随即咁，大家都系搵个地方 到手。迟啲又过多几个星期有农历年啦，系咪先？ 就算你讲到几咁吓人啊，几咁恐怖都冇用。我相信咧。去到31号station 嗰晚，啲人都系将个 gift 放翻上床， 系啊，所以 继续都系咁样过啊。 所以大家咧 station 都唔紧要啦。第一，即系习惯就改咗佢啦。我个行李就唔好放上床啦。如果真系有虫嘅时候咧，你真系一入去第一件事咧 check 清楚嗰张床咧有冇啲好黑色一点点嘅嘢啊。如果有嘅话咧，其实你同酒店讲咧，佢点都会帮你搞，即系佢会帮你换房啦，又或者佢真系冇房嘅。佢幫你換過一次，你入面嗰啲，咁你個人都會即係開心翻啦，感覺舒服翻啦。咁有邊個想你 station 諗住開心心？咁夜晚坐喺度食飯嘅時候，你發覺成腳都係嗰啲類似蚊爛嘅爛啦，係咪先？又拗到你咁鬼痕。咁所以大家就嚇 check 間房先啊，有嘢出聲啦嚇。時間嚟到早晨8点。 至少3日嘅居家办公，室外活动嘅聚集人数不得超过5000人，同埋加大对使用虚假健康通行证嘅惩处力度等。另外，完成接种第二剂疫苗系满3个月，可以预约接种第三剂嘅加强针。法国政府又计划出年1月15号正式推出疫苗通行证，但相关法案仍然需要国会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认为，新冠变异病毒株 Omicron 的病征虽然或者比较轻，但仍然会令到医疗系统难以负荷。世卫欧洲区域高级应急事务官员斯莫尔伍德表示， Omicron 快速传播将会导致大批受感染人士住院，尤其是未有接种疫苗的人士，令医疗系统的正常运作受到破坏，影响其他紧急服务。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14.79，瑞士法郎0.917，加元1.282，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9,052点，跌16点。

晨光财经第一线。 好，即刻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睇到咧，琴日市况咧就好淡增持啊，全日咧窄幅上落咁啊，有得升嘅升56点啦，成交金额咧就唔过1000亿啊，就系997亿到嘅啫。不过琴日冇北水，好似条数都差唔多，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好嘛？唔该晒。 好，咁啊，市好似琴日我哋嘅分析都系咧，就应该暂时呢个礼拜都唔会有咩特别太大嘅突破嘅表现噶啦，因为最主要大家都系假期气氛浓厚啦，同埋冇不遂啦，成交方面都比较少啦。咁外围亦都系大家关注紧嗰个变种病毒方面啦、那个情况，因为你睇翻欧洲或者就算美国都系啦，啲即系个案方面咧都系比较即系增幅都系多嘅。咁所以变咗就而家亦都即係對香港嚟講，亦都來勢洶洶啦，又擔心會唔會有輸入方面嘅情況方面咧會嚴峻啦。咁所以變咗就個焦點都係觀望為主咯。如果市況嘅話， 咁如果係觀望為主嘅情況底下咧，都要揾啲戲睇下。咁我最近睇一套戲，即係電視劇，就係講關於能源危機啊。咁啊，能源危機，如果電視拍得出嚟，可能現實生活我哋都面对紧噶嘛，咁、如果系咁样个嘅时候，我哋揾啲新能源啦。咁我谂起啲新能源，即系睇下啲新能源嘅汽车呢啲股份咧、因为朝住今年去讲咧，其实都讲咗几次，都有啲睇头噶、如果再落去嘅时候，出年系咪可以望高一线咧 ？Ken 系啦， 我谂就能源危机咧，其实就新能源车嘅发展嘅话咧，就未必完全系因为能源危机，因为其实你睇翻而家新能源车嘅发展嘅话咧。其實最主要就是我哋要達到呢個係碳中和同埋碳達峰個係啦，嗰、那個環保上面嘅問題。其實能源嗰個問題咧，就好耐以前已經講咧，譬如我入行嗰時啲啊，啲人都講話啊，啲石油啊或者啲資源方面咧，就可能會係用盡嘅啦，即係好快就唔知幾多年嘅話咧，就會係冇噶啦咁樣。但係咧，其實講來講去到而家都仲係有嘅。咁因為最主要咧。其实有几样嘢嘅，第一就系话咧，嗰、那个随住嗰个科技嘅进步咧，可能以前咧大家觉得系开采唔到嘅油田咧，都系开采得到。咁第二咧就是、个悭油嘅情况，因为咧其实而家随住个科技嘅进步啦吓，对于燃油嘅耗用方面咧就会系降低咗嘅。好简单，譬如以前我哋揸个车，可能呢个系3000cc 嘅话咧，先至可能得200匹都唔知有冇。但是如果你而家咧 2000cc 嘅车咧，都可能已经有成300匹嘅啦。 系、 咁所以你睇到咧，其实嗰个科技嘅进步咧，对于油个悭嘅情况方面系改善咗嘅、所以我觉得就未必一定系要悭油或者能源危机产生呢个系嗰、那个系电动车。但反而调翻转咧，而家大家更加着重咧就环保啦。因为之前我都听过一个讲座咧，就话而家其实嗰个全球咧都有一个系气温上升嘅情况。咁基本上咧。就唔好睇小話每年上升可能零點幾度啊咁樣，其實咧如果每年上升一度以內嘅話咧，都可能會引致到嗰個氣候咧就會極端啊，同埋引致到好多即係低洼地區一啲低洼國家係可能已經俾水浸曬啊，或者我哋啲北極熊咧就冇地方 係冇地方住啊， 去住啊咁樣，都係好大嘅問題嚟嘅，所以咧。全世界都而家正視緊呢個環保問題咧，就要發展一啲新能源啊、電動車嚟去達到呢個係碳達峰同埋碳中和嘅問題。咁、所以你見到好多國家都有目標，去到2030年嘅話咧，其實車嘅比例要超過50% 咧係電動車嚟嘅。咁、那個比例係增加得勁嘅喎，嗱而家都係講緊平均係5% 到啫嘛。咁你2030其實唔係好耐嘅，2030都存在喺度噶嘛？ 8年到咋，系啊， 系啊，咁就变咗咧，就好短时间之内咧，大幅增加个比例噶喎，其实系。 咁所以即系电动车，好似钟哥咁样话斋，系咪可以 睇 高 少少 佢？因为你会睇到今年喂，即系几只电动车咧都行得几好下。当然依家有少少高位回调啊，但系未至于好似 ATMXJ 咁样跌到一扑一碌啊。Kenny 你点？ 我唔知嗰架电动车行得好冇啊，但系个股份行得几好 啊。系啊，算系咁啦，即系一定可以讲算系咁。咁啦 ，Kenny 你点睇啊？下年仲可唔可以延续升势啊？ 就咁噶啦。嗱，我觉得咧电动车咧就唔得，但系唔系净系睇车咁简单。 即係其實咧，電動車等於好似以前咧，我哋十年、十八年前嗰啲係手機嘅。咁我即係我哋大家可能十幾年前嘅都諗唔到話手機，原來以前手機可能講電話嘅啫、最多都係講下，即係嗰陣時啱啱三 G 推出嗰時嘅話咧。就會有都叫視像，但係都好鬼蒙蒙查查睇唔到咁樣噶嘛，同埋都好少用噶嘛。哇！但係而家咧，你如果用視像高清啊，基本上就咁，同埋都係好普通嘅嘢。同埋而家你諗下一部手機，其實等於一部電腦，一部以前過往嘅一個係即係notebook 咁噶啦，一個 device 啦。咁你好多生活嘅用途啊，或者甚至而家翻工。做即係做生意都可以一部手機係 handle 得曬啦。咁、電動車就有依個咁嘅潛力嘅，即係所以咧，電動車咧唔係一個車咁簡單，係一個 device。咁尤其是而家你睇翻百度咧，咁佢哋咪專注翻，即係之前咪搞埋啲直播啊，或者係搞埋啲手遊嗰啲啊嘛。咁、但係而家就激鬼曬啲人啦，就炒曬啲 人啦、啊。百度要炒人真係好大件事，唔係整 autopilot 嘅咩啊 ，Kenny 嚇、 嗱，佢炒人咧。其實就唔係話冇生意做炒人，而係咧其實都係配合翻國家政策咧、就係你做開嗰飯就做嗰飯啦，就唔好個個都走嚟搞呢個直播，因為直播話好勁啊嘛，好做啊嘛，你咁啊，淨係一個人個收入都淨係淘個咩漏搞佢都六億幾啦，咁樣係幾勁。 哇！真係好誇張喎、啊，嗰、那個網紅嗬、 啊，漏税啫喎， 漏税、 啊、未計佢賺幾多、啊？ 佢係個營業額係300多億、 啊，300億啊， 等於、等於一間上市公司一年嘅營業額啦。 係啊，佢一個人啫喎， 上市公司都冇啊。 真係即係上網帶貨帶得叻，真係不得了喎、啊，嗬，Kenny 嗬。 咁個就反映翻即係大陸市場大咯、啊，即係等於好似。即係我哋啲即係我哋啲明星翻到內地拍戲嘅，個收入都多好多啦。 嗱、我又講翻句咧，亦都有好多唔得嘅。 但係你個 friend， 你個 friend 陶大宇近排好勁喎，係嘛？倒轉咗個地球之後搞掂咗， 所以咪就係我都打咗兩， 好犀利喎！ 同佢傾咗幾次，哇，好勁啊！咁但係當然亦都有啲明星去帶貨嘅時候係慘淡嘅， 嗰個啲我哋唔提啦。係啊，實有嘅，實有嘅，係啊。 咁你任何行業都係即係有個成功，有個唔成功嘅啦。不過即係內地個好處就在於咧，如果你當你成功嗰時咧，因為市場大，個規模大好多嘛，咁變咗你嗰個盈利方面就會多好多咯。咁我哋嚟講翻電動車先， 講完咗太好傾，係啊，太好傾。 百度嘅問題就在於佢就即係國家政策為你搞翻你嗰個 AI， 搞翻嗰個係搜尋引擎，同埋電動車就搞嗰、那個。咁所以就即係吸咗人啊，咁係嗰邊嘅。咁而佢你知道咧，佢哋有講到咧，其實嗰、那個未來發展嘅智能駕駛系統啊，就會係咧可以除幫助到好多咩咧，就係話嗰個。道路嘅，之前節目都講過，可以幫助啲道路嘅堵塞嘅問題啦。因為佢會係用智能編排咧，啲車邊架優先行，邊架就係遲啲行咁樣。咁同埋亦都幫你選擇一個路線啦。咁因為好多時我哋對香港都知道啦，塞車嘅問題係在於可能三條線cut埋兩條線咧，可以cut得好犀利噶嘛。咁有一條線可能唔用嘅話咧，其實後面就塞得好犀利啦，可以。咁所以變咗，如果有個智能嘅交通系統嚟到編排翻啲路線嘅話咧，就會大大改善咗堵塞嘅問題啦，同埋駕駛安全嘅問題啦。咁所以變咗你睇翻未來可能揸車咧，基本上大家都唔使揸啦，可能係嗰個全部智能系統嚟揸大。咁呢個就係嗰、那個。電動車發展嘅潛力啦，就係話除咗依個車喐之外嘅話咧，可能好多等於佢手機咁啦，好多你生活必需嘅嘢嘅話咧，都可能喺個車裏面可以發生得到咯。 嗯，咁 你時唔使揸車， 係啊，坐喺度 就坐喺度， 一個 device 或者嗰個叫 就可能就係喺娛樂設施啊，或者係做公司嘅嘢啊，處理日常業務都唔出奇㗎啦。 可能真係咁啊，即係大家好似高智能方程式咧，係啊，有啲人幫你處理咁樣啊，有個 Siri 咁樣出嚟。喂 ，Kenny， 嗱，最後問埋呢一個，因為今年咧最後一次同你傾偈啊，下年就即係一月四號先再同你傾偈啦。咁啊，好多散户咧都會想執下個倉啦，臨近年尾咁啊，有幾隻股份咧都由頭跌到年尾㗎啦。你覺得邊一隻咧要執走佢咧？包括咧有呢個微盟啦、海底撈啦、平保啦，同埋快。手嘅咁啊，都喺讨论区嗰度罗列出嚟。我见到有啲苦主挥手区，咁呢四大都算系多啲比较苦主啊、因为累计个跌幅咧都跌咗几倍，系啦，快手嗰啲高位讲紧300多-400元啊，咁一路碌碌落碌到落嚟，琴日72元。 咁啊，微盟嗰啲又系穿咗个十蚊之后咧，一路啊，即系一路试底，海底捞啊越嚟越低啦，咁样。咁平保亦都系越嚟越捞啦，即系 LOW 嗰个捞。 同你讲咗落，要喺海底啊嘛。 咁但系当年纳入去指数，即系大家系备受追捧噶嘛。你而家好似成个世界冇人打边炉咁样，点搞啊？好啦 ，Kenny， 嗱，认真少少啦。呢四只头先都话苦主挥手，佢都惨噶，系咪先？即系股价碌咁多落嚟，边只应该暂时止蚀抌一抌走先啊？你觉得？ 头先阿钟哥都讲咗个玄机出嚟啊，呢只股份海底。仲要海底里面最捞，咁系一定系潜水啦， 难搞。 咁啊，不过嗱，其实几只股份咧都系惨嘅，我都觉得系惨嘅。咁有一啲其实就唔系佢咁差，即系非战之罪啦。譬如好似呢个微盟嗰啲，其实本身真系好嘅。不过咧，最大嘅问题就系整个嗰个电商嘅生态嘅改变同埋政策不明朗，而导致到咧佢嗰个即系估值方面咧就要被大幅下调咯。反而调翻转，真系海底捞咧系真系估值仲系高嘅，因为其实佢。即係本身佢真係純粹係打邊爐嘅啫嘛，咁但係就之前因為大家鍾意佢品牌啦，鍾意同埋佢一段時間呢疫症之後呢係反彈，即係個銷售同埋個生意係好返好多嘅，咁、所以變咗佢就係好積極嘅拓充嗰啲執新嘅分店，但係點知呢拓充完之後呢又唔係咁掂喎，咁所以就影響到個業績嘅，所以如果講基本面嚟計嘅話呢，海底撈係真係比較弱啲嘅，其他嗰啲真係其實係純粹係個政策嘅改變咯，咁變咗，我覺得海底撈同埋依個快手嗰啲可能就要執走佢。 但如果咁樣喎 ，Kenny， 即如果係譬如海底撈咁樣為例啊，如果佢真係受疫情影響咁大嘅話，如果我哋期望疫情好轉之後，佢哋咪可以有一個大幅嘅升浪喺度咧？ 佢反而其實唔係話受疫情因素影響咁大，而係自己本身嘅估值係太高嘅問題。其實佢睇翻個銷售咧，係基本上舊年下邊開始咧，其實已經係反彈翻噶啦。咁同埋佢平均每一張單嘅 ticket size 咧，其實係增加咗成8% 嘅。咁其實佢係真係喺個疫情裏邊係恢復咗過嚟。不過恢復完之後咧，佢又大幅增加分店咧，導致到經營成本上升，所以根本上半年個業績受影響咯。 咁所以即係散户有陣時咧揀股票啊嚇，由年頭到年尾啊都要揀中啲強勢啲嘅股份啊。如果唔係咧，真係跌到一半。 而家難咗，我覺得係難咗好多嘅，即係比起以前咧嗰、那個係。時代咧係難咗，因為 投資方面， 投資係有啲揀股票即係轉得係，就算話大家好之前好中意嘅，覺得好穩陣嘅騰訊啊，或者你點諗到阿里巴巴會跌咁多咧？好難，好誇張嘅喎，個百點你咁大隻股票咧跌嘅幅度係好誇張，你啲係諗唔到噶嘛。 係啊，其實你講阿里都有個揮手區嘅，有苦主揮手區，不過即係時間所限，真 係 應酬唔到咁多苦主字啊。喂，下年希望有新嘅氣象啦，多謝曬 Kenny 幫我哋今年，拜拜， 唔該 Kenny， 新年快樂，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现在完美对落暑假。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唞啖气翻嚟咧，继续讲埋优惠啊！咁啊，讲嘅优惠咧，其实系一个活动嚟嘅。呢个活动咧，唔使钱都去参加，不过睇下你有冇恒心，或者咧你有冇信心，或者咧你起唔起到身。嗱，呢三样嘢咧结合埋一齐咧，你可能咧就可以迎来咧2022年嘅晨光第一线。 哦、去晨运啊！ 系啦，就系咧。去有一个行山嘅路线， 大东嚟啊，系 去睇下究竟 睇日出啊， 睇日出咧有12条嘅呢个行山而睇到日出嘅路线， 看看小白行晒未先呢啲， 系啦，有啲可能小白唔会行，因为太容易啦。有啲 佢后生嘅时候都会行过噶嘛，佢唔会一嚟就挑战啲最高。 同埋咧，你知唔知人生第一次行山咧？我 friend 带我行啦，嗰阵时我真系完全冇接触行山呢个运动，佢带我行边度咧？ 边度啊？ 佢同我行岩蛇尖， 哦，最难嘅， 即 系难噶， 香港三尖之一， 系啊，即系总之五粒星啦，喺嗰啲行山指南入边嘅， 系啊，五粒星噶，咁我上到上去嘅时候，我嗰阵时都真系好鬼嬲啊！咁鬼难嘅， 但系顶得住嘅，嗰一次都顶得住的， 抽晒筋啊！以前冇练开嘛， 同埋要手脚并用嘅， 系啊，手脚并用。而家梗系可以飞上去啦！哇，以前第一次行嘅时候咧， 哇，可以飞上去咁劲嘅，我好勉强先生，咁你用飞上去， 但系嗰个仲系咪朋友啊？嗰、 那个仲系朋友，仲系朋友 ，best friend 嚟啊！ 但系嗰个朋友放弃咗行山， 哦，竟然 系 唔紧要啦， 唔紧要啦， 人生呢朋友十年转一次噶嘛，系咪先？小白坚持 一次 就得。有啲行山嘅地点咧，你行到过去要 stay 喺嗰度，跟住要过一晚夜先睇到日出嘅。咁呢啲地方咧，我又反而去过啊。嗱，头先小白讲得好啱，即系譬如话大帽山啊，或者咧大东山啊，呢啲咧都系叫做睇日出嘅热点，仲有凤凰山啦、 啊。 呢三个就比较高啲，同埋咧真系要漏夜行嘅。 大东同凤凰，因为个距离实在太近啦，咁、 嗯、 所以咧，我估计佢當日啊，即係31號嘅時候，都已經一紮人咧會去嗰度睇日出、嗯、因為好多人有一個習慣，就係新年要睇一個一年 嘅 第一個日出咁樣噶嘛，係咪？咁所以都應該係敷曬噶啦，大嶼山嗰邊。 係啊，因為咧鳳凰山咧嗰度有個睇日出嘅艇嘅，嗰、那個艇咧其實未到日出時分咧，4點已經 full house 噶啦、哦，即係入曬去嗰個艇入邊噶啦。 但係點解大家都想睇新年第一個日出，但係冇人會睇新年最後一年最後一次嘅日落嘅咧？ 咦，我約你睇啊！ 即 係 應該31號咧。礼拜五嘅时候，我哋一齐上去睇日落啊！ 因为睇日落咧易好多啊， 系啊， 系嘛， 唔系啊，都难噶、啊。你预啱，通常日落、啊、你唔系夜晚12點噶嘛， 啊、 即系可能5、6點嗰啲时间已经日落噶啦嘛。 咦，中国睇嚟你系日落爱好者嚟嘅， 唔系我成日都撞到咸蛋网嘅，成日都摆嗰张相上嚟， 系 喺 group 嗰度啦，即系撞到咸蛋网噶嘛。 你唔使撞到，你望出窗已经有啦，搵翻嘢。 系咯，当然喺屋企嘅时候咧， 其实你已经影到啦， 咁啱啫。 可能新年咧，大家会谂住咧我第一個日出我都可以咁有恒心用力氣去到自己行出嚟嘅話咧，咁啊全年都代表我係積極嘅，係啦，可能咁樣 行到嘅固然係好啦。有啲朋友話：喂，可唔可以咧以日代勞啊？唔行得唔得？都得嘅，你可以早一晚去嗰個扎個營。講緊有兩個地方咧睇日出都係正嘅，你可以搭快艇入去嘅，就係呢個鹽田灣啦，同埋咧西貢嘅大浪西灣啊。咁、 哦、 西灣又係啦，你喺深圳深圳添，你西貢，我想講你喺西貢嗰度啊。即係搭快艇，即係早少少入到去，跟住你就 set up 一個營地， book定船家啊！大家 係啦，嗰啲 船家可能已經呼咗啦， 已經呼咗啦。如果你真係趕今年年尾嘅話，兩日 係啊。不過船家可能自己都會想睇，即係佢都會話：，哎，我唔做生意啦， 船家日日都睇啦， 船家日係我都想日日都睇啦。 我都唔知道，我未做過船家啊，睇下問下啲船家係咪呼咗先。咁啊，有唔同嘅 安排 喺日出嘅地方，大家 enjoy 一下啦。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29日是一年的第36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两日。1993年12月29日，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式生效。公约是一项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条约。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地球高峰会上。共196个国家签署，主要有3个目标，包括保育生物多样性、永续利用其组合分子，同埋公平分享资源所带来的好处。呢份条约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件，通过订立一套国际性战略，使生物多样性得以保护同埋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环境署定下每年5月22日为生物多样性国际日。12月29日出生的朋友属于领导者的角色，拥有其他人不懂得欣赏的幽默感，因为焦点集中在认真的处事能力上，无论在家庭、社交或者工作都会尽力做到最好。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有没有能力带领地球继续发展？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订立条约，希望世界可以持续发展，但是我们实质做的事是不是同一个方向？

瑞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嗰段啦比较多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山西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咧，就系未有车龙噶。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嗰段咧比较挤塞。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咧比较挤塞。咁补充翻隧道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去欣怡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联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拎错咗同学份满分测验卷，你会点做呢？ 如果我唔将真相话俾老师知，我就得到一百分。 一连十集揾嚟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嘅得奖者，分享佢哋嘅故事。 今个星期嘅小嘉宾有优异奖嘅陈美希。 想知道美希会点样将故事续写落去？咁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美联康康啦。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蔡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黄淑曼，早晨啦、 啊！早晨 Kitty， 早晨。 系啦，喺我嘅印象里面咧，因为黄淑曼就系同青春就拉埋关系，年轻咁样，即系成日见到你都仲系细细个咁样嘅。咁而家你都仲读紧书噶嘛？ 系啊，而家读紧大学。 系啦，嗱，之前咧即系听你讲就话系一个即系假期嘅歌手啦，都要放假咧先可以乖乖地去到录音，因为平时咧都要集中翻读书啦咁。咁但系而家系咪因为疫情？嘅關係都令到你讀書嗰度都有啲阻滯、哦，要可能上網上課、哦。 係啊，因為其實我今年我六月份翻嚟嘅，咁 quarantine 完之後咧，就一路都諗緊，哎呀，開學嘅時候會唔會翻唔到去啊？咁點知嗰邊嘅疫情依然係咁嚴重、啊， 就真係翻唔到去、啊。 係啦，咁學校就有 offer 俾我online learning， 即係上 Zoom 咁樣去。讀書，咁我就話，咁如果係咁嘅話，咁不如喺香港啦。咁同時又會有多啲嘢發生啦，即係一邊工作、 哦、 一邊讀書， 即刻就話，咁我留喺度可以唱下歌、出下嘢喎，都好喎、啊，可咁樣 幾開心嘅。不過比我想象中嘅難咯。 係，咦？咁其實咁咪真係一個意外嘅計劃嚟咯。因為如果唔係疫情，咁你可能就真係呢幾年就專心啲去咗嗰邊讀書，未必咁常會翻嚟唱歌啊咁咯喎。 係啊，係啊。 係，咁所以你就留喺度。咁屋企人咧有冇好擔心你？即係因為你上年都飛咗過去噶嘛，飛咗去英國噶嘛。 屋企人。梗係擔心啦 快啲翻嚟啊！ 係啊，尤其我爸爸更擔心啊！我爸爸去食，直情係瘦咗一個圈添啊！ 就喺香港喺度擔心，就坐喺度。 我聽我媽講咧，佢話佢晚晚咧都會開 WhatsApp， 跟住之後聽翻我 send 俾佢嗰啲語音啊！ 哦， 佢掛住我，跟住又驚我瞓咗覺咁。 係，咦？咁係咪即係其實除咗驚你喺嗰度即係自己一個人有疫情啦，好擔心之外，係你都好少咁樣。 好長時間離開屋企，所以爸爸咁掛住你要聽翻你把聲咧？ 都唔係嘅，我都好獨立嘅，其實我成日都周圍飛嘅，以前都 咁點解爸爸會咁即係望穿秋水咁樣咧？ 可能真係可能佢驚疫情，同埋喺英國又遠咧。 嗯。 跟住佢又覺得自己一個好似好可憐咁樣， 係，哎呀，咁你翻到嚟有冇肥翻啊，爸爸？ 有啊，係 嘛，即刻 真係有 食翻，肯食嘢啦，咁樣，係 啊， 咁啊都好啊，即係叫做爭取時間可以又同屋企人叫做相處一下，咁亦都可以攞翻少少時間出嚟做歌。咁你今次派嘅呢首《致未來的我》係咪就係因為咁樣而促成咗，定係已經係之前錄咗嘅咧？ 其實《致未來的我》呢首歌咧係我再上一次翻嚟嘅時候錄嘅， 係係。 咁但係因為未有時間拍 MV 啊，同埋做其他嘢嘅時候咧，我就已經要翻去英國嗰邊讀書啦。 咁啊 hold 住咗， 係啦，一路 hold 住咗。咁就今次翻嚟咧，就拍埋個 MV， 係， 然後就有時間去做宣傳啦，咁樣就派歌啦。 哦，咁如果其實喺網上上課，係咪真係會比較輕鬆啲咧？你就可以即係攞翻呢啲時間出嚟做其他嘢。 咁都係嘅，其實而家係一邊做嘢一邊讀書係冇乜問題嘅， 嗯， 只不過我覺得最大嘅困難係因為時差咧。 嗯， 咁喺嗰邊我成日都要香港嘅，譬如八點鐘啦，夜晚八點鐘就係最早嗰堂嚟噶啦。 哦， 係啊，咁可能有時因為我最近都接咗套戲啦，同埋拍劇啦，好開心啦。 你彷彿好似真係放大假咁。 係啊係啊，咁但係有時 call 好早噶嘛，即係譬如 call 五點。六點朝早，咁但係你可能夜晚三點先上完堂。 哎呀，我係喎，真係冇諗過係喎，你係跟翻嗰邊英國嘅時間。係 啊 係 啊，咁我就諗緊，哎呀，究竟走唔走堂？咁我走咗堂又用咩？ 你自己計數啊嚇！ 當然係冇走到㗎啦。 係係，咁所以都比較攰啦。如果咁講係咪？ 係係係，但係某種程度又覺得好輕鬆，但係某種程度又覺得。好似冇乜大學生活咁樣咯。 哦，都係，因為可能好多人就諗啊，飛過去讀大學，咁啊可以識到好多唔同嘅人啦，咁跟住又一齊有好多聯誼活動啊咁樣。咁但係因為疫情都，就算你去咗嗰度，都好多限制啦， 係 咯。咁所以就不如攞翻啲時間 做嘢、 工作下啦咁樣。咁聽你講，都應該都好興奮喎，即係拍咗個劇同埋拍咗其他嘢係嘛？ 係啊，我冇諗過。我今次回嚟竟然打開了我呢個影藝嘅生活， 演藝之門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真係冇諗過，因為我係歌手嚟噶嘛，咁我又真係冇諗過我自己會唔會有演戲嘅天分， 嗯嗯， 咁啊。好好彩啦！今次又翻嚟啦，就有導演賞識啦，咁就開始咗拍戲啦。 咁你講唔講得大概個角色係演啲咩噶？ 我個角色係一個 MK 妹。咁其實套戲係講一班女仔好熱血咁樣去打一個比賽咁樣， 係 一個青春熱血嘅運動。喜劇， 咁所以我相信導演問你唔係因為 MK， 係因為你青春，咁所以我好開心喎、啊！一班年輕人，係 啊，呢個真噶，識咗好多圈內嘅朋友咯，叫做咁。跟住最好笑嘅係我個角色係一個肥妹仔嚟嘅， 嚇 咁就切合翻我而家嘅身材啦。 哦，你係為咗部戲所以食肥啲啫， 增肥好懶噶， 點會啊？ 增肥好懶， 你試下我唔忍口， 但係而家已經即刻瘦翻㗎啦， 所以其實可能嗰啲身形改變都因為好多時候即係拍戲啦，咁你就算唔拍戲，即係唔係角色所需，你嗰啲日夜顛倒嗰啲休息時間都會啦，即係你唔夠瞓啊、水腫啊，即係好多新陳代謝去唔到啲污糟嘢啊，都會㗎嘛。 係啊，不過好笑嘅係，我去咗英國之後翻咗嚟咧，我二次發育 嚇， 我又高咗。 你食咗啲咩啊？喺嗰邊 我都唔知啊， 係咪都係炸魚薯條嗰啲啊？ 都係嘅，但我自己煮多咯。 哦、 但自己煮，我又唔係煮好健康嘅嘢食。我好食得芝士啊，即係啲肥嘢我全部。 咁所以其實你可能過完去嗰邊一年翻嚟嘅時候，都真係體重係多 急升添， 急升嘅係啦。但係同時間你又飆高咗，係 同時飆高咗，係啊。 你就好啦， 好開心啊！成件事 你本身已經唔矮噶啦，仲要再飆高咗。咁跟住咧，你再瘦埋咧就不得了啦，咁樣。 我期待呢 點樣可以高到成十幾二十歲都仲有得高嘅咧？ 真的不知道幾開心的， 幾好是不是開心的。咁但係而家嗰套戲係已經拍完㗎啦， 係啦，拍完㗎啦。 哦，咁所以又舒服翻少少啦，啲時間係嘛？定係又有第二樣嘢做緊？ 又有第二樣嘢做緊啊！ 哦，係咩嚟嘅呢個又？ 呢個係一個劇嚟， 係劇嚟嘅。咦，咁又好唔同喎，因為戲咧就可能會叫做快少少啦啲嘢，劇就會即係睇下你幾多集啦，你可能會攤長或者一個鏡頭你都會 take 好多次㗎嘛。 今次都輕鬆嘅，我覺得，因為始終第一次係運動題材咧，即係我都要做運動咧，即係每日都要喐，即係每日都會好攰、好辛苦啦。 但你自己本身有冇做開運動啊？ 冇。 但你又不似喎， 係咪啊？ 你 又唔似喎。我膚色望落去好似成日做運動。 你似係做運動，唔係即係你有啲健康嘅感覺咯。 係啊， 即係唔係好骨瘦如柴嗰啲，即係你亦都有，即係點講咧，好健康咯。再加上你嘅膚色， 係啊，係啊。但其實我之前係唔做運動噶， 完全不做， 完全唔做噶。 嚇！ 而家翻咗嚟香港之後咧，就開始咗我嘅運動人生。 係做啲咩運動咧？ 我開始去做 gym， 嗯， 跟住有。少少做下跑步畫咁樣咯， 你覺得可唔可以持之以恆啊？ 我覺得可以， 係即係你都 OK 嘅。 我好憎做運動嘅，以前我係一講起做運動，我你自己去咯，我一定唔參與。但係自從因為我想減肥， 係 同埋我覺得我係唔健康咯，我覺得自己有少少， 係 所以就開始去做運動，跟 personal trainer， 係 咁就發現。你開始咗之後呢，你一唔做呢，你個人就會囉囉亂㗎。 同埋會唔會你覺得好似攰咗咁樣，即係你做完反而就成個人呢好似即係 精神啲。 精神啲係啦，當你唔做呢跟住就好累贅，跟住就係一個惡性循環啦。你越累贅呢又好似越唔想喐喎，你越唔想喐又越累贅喎，所以其實真係唔停得㗎呢樣嘢。 係呀係呀，我都覺得做咗運動之後個人健康啲。 係呀，精神啲。咁不過我諗你之前嗰、那個即係你話肥咗少少都係因為即係嗰邊啲飲食啫。邊個去旅行唔會啊？我去英國旅行。我自己肥咗好多磅翻嚟啦，咁而家翻翻嚟屋企又可以食屋企人煮嘅嘢，咁好啲啦，系嘛？即系食翻香港嘅東西。咁啊，我哋再講翻你呢首歌啦，即係知道你好忙，咁、但係忙之餘咧，亦都有派到呢一首歌。雖然你就話係上次翻嚟嘅時候錄啦，咁個 MV 咧就係即係今次翻嚟嘅時候拍嘅。咁呢首歌《致未來的我》都係講話。人咧成長都係因為你有過一啲嘅經歷啦。咁、其實黃素曼大家就會覺得啊，都係一個年輕嘅妹妹啦，好青春啦，好有活力啦。咁我數數手指，你由第一首歌到而家，都六年噶咯喎。叫做入咗行係咪啊？ 但係我成日都覺得我入行咁多年咧，我都好似新人咁樣。 咁咪好啦， 即係好多嘢都係仲未熟啊，仲未識啊咁樣。 係因為你就係假期歌手。 係啊係啊係，同埋我好點講好咧？因為我太細個入行咧。大家都仲係覺得我好細啦，所以好多人都會好保護我。 係，咁你而家都仲係好細啫，雖然你入咗行幾年， 但係而家個人咧就比較獨立啲啦，即係有時去工作啊都可以自己去。係， 起碼而家成咗年啦，係嗰時未成年少女嚟。 係啊係啊。 係，咁喺呢段時間裡面，你覺得你嘅經歷有冇令你邊一樣嘢特別即係成長得快咧？ 我諗都係個人變得。更加獨立 因為有很多事要處理或者沒有人幫到你還是怎樣呢 其實《致未來的我》這首歌呢它是講緊我在英國留學的一些心路歷程和我學到的一些東西啦還有我想跟未來的自己說的一些東西來的我覺得是英國這個旅程裡面我學得最多的就是怎樣照顧自己怎樣照顧自己的情緒啊照顧自己的起居飲食啊以前小時候的時候呢真的什麼都媽咪會幫我搞定 是 去到那邊自己一個人啊就會即你連吃東西啊都要自己想的時候呢就會開始一個人哦，原來冇人照顧我係咁樣噶。 你唔好喊啦，你而家講得好似 唔會，就會即係個人成熟咗啦。有好多嘢都要自己搞啦。 你 enjoy 呢一個過程啊？ 其實我 enjoy 噶。 係咯，因為你咁講，即係其實同我哋自己第一次搬出嚟住差唔多咯。 係啊，係啊。 係啦，即係你一開頭一定會有啲唔慣，或者哦又要做啊，即係又要攞衫去洗，又要咁樣，跟住花你好多時間。咁但係你又覺得另一邊上你又好有空間喎，即係好似。 好像自己的天地咁样， 系啦，好多人都可以自己话事喎、 啊。系嘅，冇网管系几开心的。但系喺英国，你都会有一种 有少少覺得唔開心嘅感覺咯，因為好寂寞啊。 係， 即係始終屋企人同埋最信任嘅人都係喺香港，咁你就會覺得啊，如果喺嗰邊有啲咩事嘅話，就會覺得好無助咯。 係， 係因為冇人會幫你啊。所以有好多嘢都要自己去搞掂。 咁會唔會令到你特別即係錫屋企人多咗咧？因為以前你成日同屋企人一齊，你唔會有呢種感覺，即係或者難啲會有啦。咁但係你即係出過去嘅時候，發現屋企人唔喺身邊，你可能就會突然之間會唔會個人嗲咗啊？翻到嚟 又冇喎，因為我不嬲都珍惜屋企人嘅，係啊， 咁所以就我都喺呢段時間就學咗呢一樣嘢。 係啦，同埋我養咗隻貓咪 喺英國， 喺英國嗰邊 哦。 是因為我其實我先斬後奏的呢件事。我媽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很喜歡小動物，我就一直都哎我媽咪話哎呀可不可以養隻貓啊養隻狗啊咁樣，咁佢成日都呃我啦，佢就 你大嗰啲先啦， 你考試考好啲可能俾你啦，咁我考得好啊，佢又話哎咁污糟即死都唔肯啦。咁我喺嗰邊咧我就自己話事啦，冇網管啊嘛，咁就養咗隻貓。 係， 但係我帶咗佢翻香港。 哦，你帶咗佢翻嚟啊？ 係啊係啊，我想今次翻嚟我帶佢翻嚟啦。 係， 咁一開始我仲好擔心，我仲諗緊啊，我媽我爸會唔會接受唔到咧？因為我媽有少少潔癖啊。 哦， 咁可能佢嫌隻貓咪會污糟啊。 但係貓都好乾淨嘅喎。 佢會甩貓毛，始終都係 係 啊係。咁end up 就發現我媽同埋我爸已經係離開唔到隻貓㗎啦。 好中意。 系啊，好中意啊！ 啊，第时你飞翻过去带翻只猫仔过去啊，会唔会啊？ 唔会啦， 哦，即系就俾佢哋照顾啦。 系啊，系啊，因为我都知道今次翻嚟可能未咁快会翻去咧，我又唔系好放心将只猫交俾啲朋友，咁不如交俾屋企人会唔会仲放心啲？ 同埋而家佢哋已经建立咗深厚嘅感情啦，都唔好分隔佢哋。 我只猫而家同我阿爸瞓噶。 吓，系啊。咁即係好有緣分喎！ 佢而家已經唔當我係主人噶啦，係 friend 咗啦，因為你又出咗去拍戲啦，又拍劇啦，又好少時間見佢啦，咁都幾有趣。咁呢首歌除咗令到你有一啲嘅體會之外，你頭先都講啦，你都係即係想寫俾一個未來嘅自己。咁黃素曼諗住未來其實係點樣嘅咧？即係你係會希望有啲咩變化，或者你有啲乜嘢憧憬咧？ 我希望自己是保持初心咯。 嗯， 是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性格咧系好固执啦，好多棱角嘅。 系， 但系我喜欢自己的这些棱角的。 是。 所以你会看到歌词里面有我没磨掉我过去那棱角啊这些这样的字眼啊。 是。 是那我又觉得其实很贴切啦，因为钟情是写这份词的作词人的。嗯。那他自己都有去留学的经历。 哦。 是啊，okay，所以其实根本我们都不需要沟通呢都可以写到很多很内心的说话出来。 明晒明晒是吧， 同埋就。不要那么眼浅啦，成熟一点啦，不要那么天真这样。 是。好啊，那么今早我们听下黄素曼的这首《致未来的我》啦，那么希望你即是这段时间来香港即是除了读书之外呢都可以即是做多一些作品啦。那因为我见到其实很多粉丝呢见到你出歌的时候呢都有留言哇终于出啦你去哪里啊， 等了好久。 是啊，那么很锡你嘛，那所以希望即是这段时间又可以见到你多一些作品啦，那么也都希望疫情快一点过去的。下次再约你上嚟倾偈啦， 多谢。 树荫外景营造困惑，渡过望海，怎么开始？小星星伴月亮，小花。 我没忘掉我既有那灵觉，必要留住我既有的感觉。捉不紧，未实现，舍不得，才茫然，怎会有幸免？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考得低，学自在，经得起，能重来，发掘我优点，我等着我那未来。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些港铁站的名称都是以屋苑的名字去命名的，例如是康城站，又或者是美孚站。港岛线上面我们都会见到杏花村的杏花村站，同样都是属于港岛线太古站。这个名字又是不是真的来自这个屋苑的呢？想不想知道呢？百元号转头还你知。 拾起张纸接只小船，随随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转。若他一天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 名字的由来都有不同的讲法的，不过一定要讲回1883年，真是一个历史的公司，叫做太古公司。它当时已经在太古城现在的地方一带发展一个大型的工业村，除了著名的太古船澳之外，还有包括就是太古糖厂以及就是汽水厂的。工业区南部一个小山丘后来就以太古公司的一名外籍高级职员的名字得名，叫做康山。太古船澳一带的工业区一直要去到大概1975年才关闭的，重新再兴建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太古城了，并且1980年代的时候分几个阶段而落成的。讲到港铁站的名称了，原来地铁的系统早在1967年开始已经规划，当时都还未有太古城。那太古站这个名字又怎么来的呢？在1980年，当局再度研究港岛线定线的名称的时候，为了配合兴建中的太古城和康山花园的住宅群，才决定在这里设立多一个站，而且初步命名为康山站，后来不如转都是叫回做太古站。 嘉林别墅对出，咁就重复多次啦，就是受火警影响，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出九龙方向龙尾喺亚公湾，入清水湾车龙排到去嘉林别墅。咁较早前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啊。就是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行政大楼慢线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屯门公路近深井。在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过了思瑞入口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还有车龙排到去彩虹村。

早晨，林慧，听众早晨。 Clara， 我知道你咧都有着手训练一啲咧专注力可能比较论尽啲嘅小朋友啦。其实咧，作为家长咧，我有时都会谂啦，到底咧小朋友嘅专注力系咪真系唔及大人咁好嘅咧吓？ 其实他们有他们一个的想法啦，同埋他们有时候要完成一样东西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的。 嗯， 即可能我们会觉得啊，拿着杯喝水很容易。那原来他们来讲，可能他们会有个想法，可能他会想下，咦，他的专注力摆在他的杯的公仔上啦，又或者是摆在啊那些水温啦，即不是好像我们想就装了杯水摆下来喝啦这样。 嗯， 呢啲呢啲嘢咧，呢個情況之下咧，就會係好容易咧，係導致到咧個小朋友咧係刺激到佢個情緒啊。咁可能你話做咩你仲唔飲啊？快啲飲啦！咁原來佢就係覺得我仲未摸夠，我未曾學識到嗰個嘅感覺啊。即係咧，因為佢個腦咧喺度專注猛咁睇住啊嗰、那個杯嗰、那個公仔啊有隻耳仔嘅喎，咦同平時又唔一樣喎、啊、咁，即係。呢一樣嘢咧就會係令到咧家長同小朋友咧突然間咧就會有大家嘅行為問題啦。即、 嗯、 小朋友就話：你做乜要逼我飲水？我仲係未睇完夠，未睇夠個公仔。咁可能個大人就話：你快啲飲啦！即係咁耐做乜嘢咧？成五分鐘你都仲係唔飲啊！咁咁啲情況咧，其實我哋真係要多啲了解個小朋友啦。 嗯，我咁樣聽落咧，有少少似咧啲電腦開機嘅時候咧 loading 緊，跟住你又係咁喺度撳個其他啲掣咧，就可能會輕機啦。是不是真的可以类似这样演绎呢？ 完全是，好像我最近有一个的、presentation 在那个会场里面，我就在那里捞那个 PowerPoint， 然 后 捞捞下它真的停了在那里，那就惨了。那你是这样，如果你越按呢，其实个机真的不断地不断捞，是这样捞，最后呢可能你要讲半个钟头的书啦，咁最後可能即係用咗成五分鐘，就不斷係咁撈嗰個 PowerPoint 啊。咁所以頭先你個比喻係非常之好咯。咁我哋小朋友咧，佢始終咧，佢哋係會有滿載嘅時間，即係個腦仔有滿載時間，但係佢嗰個滿載時間唔係我哋會想象得到嘅。 嗯， 係啦。 咁但係家長點樣可以意識到佢係即係撈緊咧？ 就是例如可能个小朋友佢如果好似呢佢可能系做做下功课佢突然间呢呆咗咁样啦。咁佢个呆咗好似发白日梦咁样。咁我哋有阵时又会话个小朋友你快啲做啦，你做几耐呀，点解仲未做完啦、啊、咁。其实可能佢系消化緊一啲嘅知识，又或者系佢諗緊另一啲嘢。咁喺呢啲位呢我通常咧，我就會叫家長你停一停，即好似我最近有一個小朋友睇圖書咁樣，咁佢個語言能力唔係咁強噶嘛，咁但係揭到某一版嗰陣時咧，佢係好定咁樣去望緊咧，咁當佢消化緊嗰陣時，雖然我哋已經係讀完曬啲字啦，嗰版我哋應該要揭下一版，但係我就叫家長你停一停先，即係我示意啦，仲有眼神啦，因為小朋友真係諗緊，因為當我講嘢，其實又係影響到個小朋友咯，令到小朋友個 loading 又重咗啦。 嗯， 咁当佢啊，咁我就示意家长，即系啊，你停一停先咁样，咁啊，等个小朋友专注去望完之后，你见到个小朋友个眼神开始又眨下眼啦，或者系想再望第二啲嗰时候，我哋先揭下一页。 嗯， 嗱呢一个动作系好紧要噶，如果唔系咧，我哋就好似即系你有你讲，个小朋友听，佢有佢睇咁。 系。 就完全是成件事就是散晒，最后呢我哋大人呢有时可能会怪责个小朋友，你都唔望住嘅，你都唔专心嘅、你都唔留心嘅，咁呢一个呢其实就係我哋真係要好留意小朋友嗰个眼神啦，同埋佢个身体动作呢係会话到俾你听佢係捞緊啦。 嗯嗯 係啦。 但呢讲緊话我哋如果尽量唔去干扰佢啦，俾佢自己再去消化下或者去感应下佢自己身边一啲新事物嘅感官啦。咁但係呢一个时间呢有冇话应该要点样去掌握呢，又或者应该预留几多时间去俾佢做呢？毕竟呢通常家长叫得佢觉得佢十问九唔应呢，都係有啲嘢想佢快啲过嚟处理啊，譬如可能食饭啊、做功课啊咁样，咁佢可能系沉醉住咧，继续研究紧啲杯啊、碟啊或者系玩具。其实呢啲情况咧，可能对于家长嚟讲咧，都系有另外一个难处喺度嘅。 系啊，有时好似我有家长，我同佢提佢咧，就系话啊，朝头早起身咧，就要系要好清晰，要个小朋友做晒每样嘢。因为我谂好多家长会投诉就话，哎呀，我好赶时间啊，佢咧就着鞋着好耐啊。跟住叫佢又唔起身啊，跟住刷牙洗面又咪咪摸摸啊咁样，呢啲我諗你都听唔少啊。 係啊，都系㗎。 系啦，你又越急嗰阵时候，个小朋友咧就越扭，咁最后咧就其实咧就会系爆发一啲啊，即系好似啲 bully 咁样啦，都好似一啲虐待咁样啦。咁就系因为你有你猛，佢有个细路仔有细路仔猛，个细路仔可能会打下大人，大人又会打下细路，即系成件事系好恶劣噶。 或者大家都有情绪啦，未必会喐手嘅，我谂就。 是啦，咁但係好难嘅，因为小朋友嘅时候呢，佢一其实佢打你，佢唔係真係想打你嘅，佢一个感官啦，佢嗰个感官就係觉得啊，我要发泄下一下拍落去咁样。咁所以呢，喺呢一下呢，如果呢好似喺张床度嘅，你就即刻俾个枕头佢，跟住佢呢就话俾你听，你好嬲嘅，你就拍个枕头啦咁。咁佢呢就拍咗枕头呢，其实佢就係减咗佢嗰个嘅感官，即係舒缓咗佢㗎啦。咁但係呢，如果佢係打落去个大人度，而个大人咧就可能系冇停到佢啦，或者系停唔切佢啦，因为就所以拍落嚟拍落嚟噶嘛，捉唔切噶嘛，即系最好就去临打落嚟嗰阵时就即刻捉住佢，等佢就唔好有呢一种感觉住先，因为佢当佢有咗呢种感觉咧，佢就觉得啊呢个感觉好舒服，其实佢唔系想打你，佢觉得呢个感觉好舒服。咁佢就見親咧有任何嘢咧，佢唔中意咧就拍落去咯。係啦，咁我哋咧就要注意翻呢個小朋友嘅情況啦。咁所以咧就最好咧，你就會有一樣嘢係可以俾佢發泄到嘅，例如嗰啲壓力膠啦。我頭先話如果喺房度就枕頭啦，咁可能喺廳度 sofa 啦，咁即係嗰啲係即係一啲物件係唔會傷害到人嘅。 係咪一定要用一啲外？係咪一定要用一啲外在物嚟到發泄嘅咧？即係譬如以前咧，咪好興話對住個大海大叫嘅，呢啲咁得唔得嘅咧？ 系啦，其实完全一样，只不过系每个人嘅嗰个我哋个感官系唔一样，即系可能有啲人嗌咗系真系得嘅，有啲人可能嗌咗之后系唔得嘅，有啲人可能要做一个钟头游水咁样先至得嘅，有啲人可能其实咧系抌两下脚又得嘅，咁所以点解你要了解啦？即系家长其实最了解小朋友噶嘛，咁你就同个小朋友咧睇下点样可以定立到一个系俾佢抒发到佢嗰个情绪嘅。 同埋我諗都盡量要引導個小朋友係如果真係要發泄呢，做一啲唔好話即係會整到自己呀，即係低危險性啲嘅一啲發泄行為囉。 是啊是啊，咁所以呢一个呢，我哋做家长呢就要教个小朋友啦，即係例如可能你要同你一起揀一样嘢啊，又或者係话剛才你讲啦，就好清晰话俾你听边啲得边啲唔得啊，即係好清晰㗎喎。咁你又当你呢有情绪嘅时候呢，你又冇解释咁多就我叫咗你啦，我叫咗你你要打人你就搵个枕头嘛，做乜打我呢咁。咁其实呢样嘢又多咗，亦都会令到小朋友呢又再高啲情绪咯。 再刺激下佢嘛。 係啦，因为消化緊你嗰一系列嘅嘢，同埋你好似怪责緊我。我教咗你㗎啦，我教咗你係要打枕头嘛，你做乜打我呢咁。咁即係喺嗰下个细路仔有情绪之余，佢连你嘅说话佢又要又刺激咗佢。咁佢就成个人呢就更加失控啦。好啦，当个小朋友失控，大人又失控喎。咁呢就变咗呢件事呢就会系好似一个嘅雪球咁样啦，一路越滚越大啦。咁所以呢喺呢啲情况呢，我哋大人首先冷静咗先。咁例如可能自己深呼吸啦，又或者系自己系数数啦，可能自己数一二三四五咁样啦，又或者系教个小朋友，好啦，我知道你跟住可能你而家数到五声先，咁个小朋友有阵时咧，佢会自然咧，因为你嘅指令系叫数下先，即系数到五，咁个细路仔咧，其实佢嗰个情绪咧就去咗数到五咯，咁佢个脑又要运用咯，咩叫一咧？一之后到二，二之后到咩咧？咁，当佢个脑已经系抽离咗喺嗰个情景情绪里边咧，就去咗佢个脑嘅另一个部分，就系要系攞翻出嚟一。二三四五呢个认知咯，咁而令到个细路仔都会系冷静咗啦。 系，咁所以咧，其实呢一啲技巧咧，大家都系要掌握嘅，同埋咧，即系喺稳定小朋友情绪嘅情况底下咧，尽量真系亦都要注意一下家居一啲危险性嘅嘢，譬如可能有时真系一个唔觉意困到啲会打烂嘅嘢啊，或者会割伤手嘅硬物啊等等一啲易碎物品咧，亦都系相当之危险，所以家长嘅警惕性同埋警觉性咧就要更加高啦。 是哦，所以家长记住呢就要有返自己嘅 me time。 自己都要放松下嘛。 是啊，因为其实如果你呢係摆得太多精神喺个小朋友个身上呢，个压力係好大，係两个一大一细都好大嘅。咁所以呢大家都有返自己嘅空间啦，即係家长可能有返自己嘅私人时间去自己去玩啦，自己去玩。咁有啲家长话我边有时间玩啦、啊。咁其实原来你所谓玩嘅可能你真係自己去一个 超級市場行過圈咁、又或者係佢去即係化個靚妝咁樣，即係睇翻每個人嘅需要啦。咁你嗰個時間完全係擺喺自己度咧，咁當你再投入翻喺個細路仔度嗰陣時咧，就會輕鬆好多啦。 嗯，都係。 咁而相反地，小朋友都係啦，咁佢有自己嘅遊戲時間，玩完十分鐘之後，跟住先至再同媽媽再一齊做功課或者係做其他嘢，佢亦都係個情緒都係好嘅。咁、所以咧，記住大家有自己嘅時間。自己嘅空間、 好啦，咁今朝早咧都听阿 Clara 讲咗咁多，大家应该都会学精咗、学叻咗，同埋学得冷静咗噶啦。我哋下个礼拜再经过咯，唔该晒 Clara， 冇客气，拜拜， 拜拜。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朵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怎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 时间揾嚟 IDK， 佢系专业李幸毅。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古键琴亦都叫做 harpsichord 或者系羽管键琴，喺十四世纪左右出现，而喺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嘅时期，去到十八世纪巴洛克时期就非常之盛行啦。佢同钢琴有好明显嘅分别。最大的分别就是它的音色和音量。古键琴的音色非常清脆柔弱，有少少似古典吉他的声音，所以和音色坚固沉实的钢琴就非常不同了。不过随着现代制造钢琴的技术不断进步，古键琴糅合了新旧的特色。过往古键琴所用来拨弦的拨子多数都是用雀鸟的羽毛管所做的，不过现在多数都是用塑胶做的了。古键琴的表演不单只可以做独奏，亦都有合奏和伴奏的形式，不过最经常就是用通奏低音演奏的形式出现的。其实古键琴的音色非常之特别，就算去到今时今日，现代的钢琴都是没办法取代的。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rning Call， 今天早上我们神光 Morning Call 里面电话旁边又说李太，早晨啊李太。 早晨啊小白。 早晨，有什么点唱呢？ 我呢就点给我孙听，我孙呢就一月二号生日嘅， 哦，即系嚟紧礼拜日嗰阵时都2022年咯， 系啊，啱啊，啱啊， 同你讲定 Happy New Year 先， 系啦， 吓， 诶， 大家咁话啦，系啊 ，New Year， 新年快乐啊吓，好啦， 新年快乐， 准备定啲乜嘢去到过呢个新年啦、啊，同埋呢一个生日咧？ 咁啊，同佢切下蛋糕啊，嗯、出嚟食下嘢啊，咁咯。 嗯，系咁啊，有啲咩特别祝福佢啊？佢几大啊？而家？ 佢今年考会考啊。 哦 ，DSE 啦，而家冇咗会考好多年啦。 系啊，系啊， 系啊。 因为佢咧就22年考啊嘛，所以我喺呢度祝佢咧，佢咧叫做谭之君。 谭之君 系佢咧就个英文名叫做阿 Vina。 阿 Vina 吓，咁咧我祝佢身体健康啦，学业进步啦，心想事成啦。 系。 日日都开心心啦， 系啦，开心之余又日日都孝顺下你啦， 系啊系啊， 系啊，最开心系咁样啦。 不过佢好乖嘅，系啊， 嗯，咁、嗯、最乖系啲咩咧？ 佢最乖啊，好有礼貌咯。 嗯， 佢几时喺边度食嘢啊？佢一定系叫晒啲人佢先食嘢咯。 哦，咁几好、啊，真系有礼貌、啊， 好、啊、有礼貌咯。 而家我见好多人都系一食嘢嘅时候咧，阿爸阿妈都唔嗌噶啦，就自己起筷噶啦，系咯、 啊。佢几、啊啊、时食嘢都好啦，同你下午茶又好，朝头早饭又好，嚟你屋企食饭又好，咁佢饮汤咧，佢都嗌你啲人啊。大家一齐饮汤啦，咁 哇，几好喎、 啊，好有礼貌啊！ 咁我都希望佢读书一样嘅精乖伶俐啊吓，咁啊，金榜题名最紧要呢样。 多谢你，多谢你。 系啦，好啦，咁啊，多谢你嘅点唱啦吓，咁啊，搵翻一只你想听嘅歌曲俾你听啦，多谢晒你，李太，拜拜。 好啦，拜拜。 31好啦，今晚电视部港台电视31有咩睇呢吓？咁啊，揾阿昌出嚟介绍下。 早晨啊，昌。 喂，早晨，小白，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系，今晚有咩睇呢？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5啦，《医生与你》咁啊，一连几集咧，都会同大家咧开个新症，就探讨呢个认知障碍症啊。 嗯。 咁啊，好多老友记咧，年纪大啊，都话冇记性啊，挡失路啊，计数又差咗咁啊嘛。咁究竟係自然老化定係真係患上認知障礙症呢？ 係咯。 咁今晚呢就請嚟呢啲專家同埋醫生，就同大家呢為呢個病定下個定義呀，同埋睇下個成因同埋病徵等等。咁大家呢初步認知下乜嘢係認知障礙症啊？ 後生仔都要睇喎，成日都話有年輕化嘅趨勢喎。 係啊， 係咧，即係究竟係藉口嚟啊？即係我成日都咁講噶嘛。我 咦，係咪你嘅藉口啊？唱 係啦。咁啊，今晚大家睇下啦，認真啲睇下。 好好好好， 去到夜晚8:00盤點政策啊，繼續請嚟一啲司長、局長咧探討下佢哋，即係介紹下佢哋嘅政策啦。咁啊，今晚就請嚟呢個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啊，就同大家咧審視一下香港呢個營商環境咧，喺過去嗰5年有啲乜嘢轉變？咁啊，包括咧即係港區國安法啦，對呢個銀行體系有啲咩影響啦？疫情咧之後啊，對呢個金融科技嘅應用有啲乜嘢？有啲咩相關啦？同埋啊，呢個綠色與可持續嘅金融

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个个都是专家。疫情期间，好多专家都提供不同的防疫措施，希望我哋遵守。听咗咁多，你点都讲得出三几样啊？戴口罩、勤洗手、少啲出街、留喺屋企、保持安全距离，净系讲呢几样，你做到几多呢？我梗系有戴口罩啦，因为而家唔戴口罩出街，真系俾人觉得你有问题嘅。生理上有需要戴，心理上亦都觉得需要戴。勤洗手都有噶，仲有好多人已经习惯咗带一啲方便嘅消毒清洁液喺身。少啲出街，多啲留喺屋企，好多人都识做嘅。咁保持人同人之间嘅距离，你有冇做呢？早排史丹福大学有研究员喺网上做咗一个问卷调查，就系想睇下究竟大家喺疫情期间有冇遵守安全距离。接近四成嘅人话自己未有遵守规定的保持社交距离，就算大家知道保持距离好重要，咁点解佢哋仍然觉得唔需要呢？佢哋认为非必要性商业嘅工作规定就可以同人行埋啲，同埋心理同生理嘅健康问题啦。仲有当中有两成嘅受访者认为自己觉得做咗嘅预防措施已经足够安全卫生，唔需要再遵守安全距离。听落好似必定有一个佢哋自己解释到嘅原因唔去遵守呢一个规定。专家话咗俾你听，保持距离好重要，但系你都唔会听，就好似睇中医，好多时都会叫你戒口，但系你永远都会话啦。咁好食嘅嘢，我点忍得口？永远有一个藉口唔去做你应该做嘅嘢。调查亦都发现，超过一半年龄介乎喺18到31岁嘅年轻受访者冇保持社交距离。最奇怪嘅就系佢哋嘅焦虑程度系所有年龄层最高，反而大家以为觉得年纪大风险最高的65岁以上群组焦虑程度最低。调查人员分析话，可能真系年纪大，食盐多过你食米，行桥多过你行路。佢哋会知道遵守社交距离规则系可以帮到成件事，亦知道留喺屋企其实可以舒舒服服。当有啲人觉得年纪大嘅人阻住地球转嘅时候，原来有事发生，继续令到地球转紧嘅就系年纪大嘅人。另外有 12.7% 嘅人认为大家反应过度啫。当好多专业人士话俾你听，今次呢件唔系小事，但系仍然有人觉得冇乜嘢事，就好似之前我成日讲嗰句。我哋永远只系相信自己想相信嘅嘢。睇到呢啲数据，唔通而家真系到咗个个都以为自己系专家，个个都唯我独尊嘅年代？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其实不必医学根据。生病已会医病，既中枪也中枪。其实讲穿只是一句，要你的命救你的命，秘诀一般已重伤。够重伤，你这种命，我这种命也要听。我会听，我也是场硬仗，挫折练成大将。今天羽翼半张，你是偶像。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 谁亦靠绝入绝入绝入去痛眼口耳鼻，半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了色香味，吸收心痛接受别离，磨练出空气腹肌心肌，腰肢般必须重口味。市场硬仗，挫折练成大将，今天羽翼半张，你是偶像。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绝入绝入绝入去痛眼口耳鼻。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了色香。梦想披伤对付创伤，痛着发亮。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绝入绝入绝入去痛眼口耳鼻。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了色香味，吸收心痛接受谁若要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最毒的分手也细味。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早咧同你讲下面包，好多人咧早餐都系食面包啦，因为变化有几多，咁有中式包，有西式包，咁但系咧平时你话喺屋企做早餐，即系除非你买翻嚟嗰啲咸咸甜甜嗰啲啦，如果唔系咧，你多数都会买啲方包摆喺度，咁啊夹下三文治啊，整下多士啊咁样啦，咁但系平时我哋买翻嚟嗰啲包咧，全部都系点啊正方形噶嘛，系啦，就算你成条长条形咧，你切咧都系正方形咁样切噶嘛，即系一块块咁样切噶嘛。 冇错。 咁原来咧，日本咧喺大阪咧有间面包店咧，佢就打破咗呢个传统。 系乜嘢？ 咁佢平时嗰啲方包咧，一出炉你见到佢咪长条形、正方，即系长方形咁样嘅。咁但系佢就切开正方形， 变成正方形啦。系啦。 但系佢而家咧就打横咁样切，就变咗长条形。 长条形 pizza。 长条形嘅方包系啦，佢都唔叫方包，咁样长方包，长条形嘅长方包， 一片片咁样啊。 系啦，我俾你睇下，佢就真系咧一片片咁样长条形。 点解要咁搞啊？ 点解要咁搞咧？咁冇啊，纯粹系一个创新嘅面包切法咋。嗱，个味道就一样噶。 好傻呢个创新。 哇，你就傻，你知唔知道烧成几好啊？ 唔系话 好多人买啊，佢只不过其实佢嗰 其实佢只系个切法唔同咗啫。 系啊。嗱，呢一间嘅面包工厂咧，就将一向垂直切嘅方包咧，改为即系打横咁样切啦。 好懒有创意，只系唔同咗切嘅方法。你同我讲销情好 咧。嗱，所以你话系个面包厂傻啊，定系买嘅人傻啦？ 买嘅人啦，梗系。 嗱，佢咧就变成咗长度系37cm， 厚度就系6mm， 即系都好薄嘅。 不过日本咧系对呢啲打横切嗰啲嘢咧系有啲迷思。 例如咧？ 例如你都会谂到嘅一啲嘢咯， 横切。 佢好中意佢哋啲武士刀啊， 哦、即係嗰啲刺身啊， 係啊，浪客劍心啊嗰啲，即係好打滑。 Ninja， 即係嗱，譬如有兩個日本武士對決咧，咪跑，跟住大家一劍 係打橫掃過去， 打橫咁樣掃過去，我覺得係咁啫，即係可能又觸發到佢哋。即係民族嘅一種情義結，哇正喎、啊！原來打橫切係正喎、啊，咁樣咁咪咁樣打橫切。 嗱 ， 純粹 我 覺得係貪新鮮啫，因為咧佢嗰個長切咧，佢嗰個有幾長咧，你就當如平時一塊方包咁大咧，佢就薄啲啦，咁但係就長咧就係佢三倍，即係平時一塊方包，佢而家就三塊方包咁長嘅嗰塊麵包。咁但係你睇完咧，有啲人用佢呢塊長麵包整嘅嘢食咧，你又覺得咦都 OK 喎、 啊？ 你就幻想佢咧，好似一个手卷咁样啊，将一啲材料咧打直咁样摆落去，譬如有啲番茄啊、芝士啊、生菜啊，跟住就卷埋佢，系、啦，就好似即系日本嘅手卷咁样，系啦， 唔系啊，似嗰个啊，即系土耳其、那個、 土耳其嗰啲卷又系，即系睇下你斜卷啦，卷成一个锥形啊，定系即系就咁打横一个圆筒形咁样卷。 我谂到啦，我都中意食啊，不过就系中意食面嗰阵。 咩啊？ 我好中意食面包皮嘅。 哦， 咁咧，呢个系我由细到大嗰个嗜好嚟嘅。咁佢如果一嘢咁样片晒嗰个面个顶部啊， 系， 咁我咪可以食晒无尽嘅面包皮咯。 哦，即系你中意食个边， 系啊，我中意食边啊，系啊，中意食边，系。 嗱，呢个咧佢好得意嘅，呢个面包店咧就以五片装咁样出售嘅，即系五条啦。咁长长嘅面包咧，佢话好受家长同埋小朋友欢迎。咁我谂都系同头先讲啦，朝头早成日都食面包做早餐，咁啲小朋友就觉得好闷啦。咁有一日，阿妈咧就买咗个咁长嘅面包， 仲要入边加咗啲唔同嘅材料， 系啦，可以包多啲嘢咯，可以夹多啲嘢咯， 整色整水啊！ 哇，犀利啊！每日卖出1000份啊，所以你话咧，即系 喂呢个可以抄啊， 可以抄点抄啊？ 咪整翻啲面包跟住 可以啊！如果你屋企有面包机噶嘛，你成个出咗炉嘅时候，你咪唔好咁样打直切咯，你打横切。跟住再將佢卷，又係一個好嘢。 但係咧，一個立方體咧，打橫切都 係 立方。 你唔係立方㗎，你係長啲㗎，你個麵包機。 你又知？ 我有擁有過㗎。 成日覺得整出嚟個麵包， 佢唔係正方，佢都係長啲嘅。 正方咁嘅。 你係咪啲份量唔啱啊？ 可能係。 我研究下啦。 白元浩的享樂時代。 好啦，享乐时代，今日同大家讲下啲咩呢、就係去呢啲文青嘅地方扮下文青。我话有阵时鍾意有啲铺瘾嘅。 我走先啦。咩呀、啊、你先係终极文青啊钟哥。 你唔使扮啦。 係啦，你係演艺文化。 我係文 管理。 我係文老㗎嘛。 係呀， 唔係青啊，老啊。 唔係㗎，你可能即係对住啲后生文青女仔、你有啲咩㗎。 咁正常啊， 有啲思潮涌动， 咪就 系 咯， 啲思潮涌动会刺激到你写剧本， 正常。而家好需要啊， 系咪啊？ 好需要啲刺激。 哦，等我俾几笪地方你去下啦， 成集剧本 系嘛？ 系啊，有咩地方好推介啊？ 西九都好多噶啦， 西九都好多， 西九文化区。 但我都讲过，我去到西九我就怒气噶嘛。 点解？ 即系原本嗰度系一个文化区，而家变到一个打卡地方啊。 是但啦，嘢各人有各人 多咗我呢啲人去西九嘛，即系放细路放狗咁样， 已经冇咗佢原本嘅意义。 我楼下个篮球场成日都有人打羽毛球噶啦，一开始我都好嬲嘅，睇得两睇，你系会习惯啦，系啊。 其实喺篮球上打羽毛球咧，一啲都唔睿智， 系啊， 因为真系好大风， 系啊。 羽毛球场系即系建立起出嚟喺室内咧，系真系有佢道理。 你有冇睇嗰啲即系以前日本嗰啲运动剧、运动系列嘅剧集啊， 由青春火花系咪？ 通常咧喺嗰啲最唔应该练习嘅地方练习咧，当你去翻啲正规嘅地方，你就会变成一个超人。 即系好似小志强，佢练呢个超级嘅猛虎射球咧，佢就系阿吉良教练俾咗个黑波佢， 系 然后佢睇我嚟射浪， 系 啊，佢点能够谂得到足球喺个海嗰度练波？ 系啊，之后哇几劲 嗰个反差。 咁啊，少林足球都劲嘅，点能够？用隻腳嚟滴粒雞蛋， 係啦，係咪先？ 佢都咁都得喎。 將來可能就係因為咁樣咧，所以你就變得好勁。係 啦， 係 啦， 咁我就係諗住耐唔耐扮下文青嘅啫。咁、其實而家叫做好似我呢啲咁樣嘅人咧，扮文青啊，最好去咩地方咧？就除咗西九之外咧，深水埗都係其中。 深水埗係大南街 係。係啊，而家識玩真係。 可以去深水埗玩嘅、 啊。你讲继续讲埋先，深水埗我成日去噶嘛。 系啊系啊系 啊，深水埗其实佢有啲 cafe 咧，真系唔止一两个，佢、都有几多嘅 cafe 咧，其实系已经即系真系靓。靓、嘅原因系因为佢入边啲装修有风格，佢唔系净系哇我装修到豪华，佢唔系玩豪华嗰只，佢亦都唔系玩华丽嗰只，佢系玩时代佬，系啦。风格咧系好紧要，你入到入去嘅时候咧，如果你即系下下都水晶灯嘅，大佬。唔通我真系下下要去 high tea 咩？唔系噶嘛，所谓文青系希望有一个恬静嘅地方，俾我好好地享受下我自己私人空间，可以上下网，可以写作下，可以发日发白日梦，咩都好。咁但系佢入边嘅地方咧，而家佢有唔少咧，佢有啲系走中国风嘅，有啲咧就中意走欧洲风嘅，有啲又中意走啲日系风嘅，咁啊真系色随尊便啦。 总之都系比较文青 feel 嘅。 系啊系啊，咁佢其中咧有啲嘅铺头我去过咧，佢甚至乎会嗰啲 style 去到咧就系佢好似。嗰啲廣場咁樣，因為佢有個地方上樓㗎啦，咁佢有個地方大少少嘅，大概呢就係五六百尺啦咁樣。跟住呢佢有啲好似梯級咁樣嘅建築，即係我哋啲廣場嗰度咪有啲一級梯級俾人坐嘅，佢直頭用木板呢就起埋嗰啲梯級，咁等大家呢好似一個排坐咁樣坐禪咁樣，俾你自己慢慢有個私人空間，插住個耳機啊，聽下歌啊，跟住自己调整下自己嘅思绪啊，跟住咧就可以最好就系做咩咧？记得做 cafe 咧， 系 跟住有得俾你 order 啦，即系食下嘢。因为好食物咧，其实佢唔系话特别好霹雳嘅，佢都系啲好简单，例如 意粉啊，或者 burger 啦， 系啦，一个 burger 啦，跟住或者最重要嘅 cafe 系咩咧？有咖啡飲， 系 啦，咁佢就 但你唔飲咖啡喎，小白，老實講一句啊， 咁啊有慘啊， 係咁啊係嘅， 因為飲完咖啡你好奇怪，見到個文青點解喺度手震嘅咧，震下震下咁樣， 嗰個選地區嘅選擇有啲奇怪嘅，因為大家都話啦，即係深水埗區係老人區啊嘛， 佢改革緊啊成個深水埗， 又或者係佢嗰個即係消費群咧都係比較叫做啊，即係相對地低啲噶嘛，同灣仔好唔同噶嘛， 係啊係啊， 兩個區嚟嘅，係 啊， 點解會喺深水埗區要？有一個咁大嘅反差， 其實 都平 深水埗區幾時開始變成一個開即係文青嘅變革咧？ 就算阿歐話好平啲租，即係當係我因為我未知啊，當佢真係平租啦。但係人流唔會專登話我，我係一個文青，我通常去開某幾個地區噶嘛。突然之間，不如我哋轉去深水埗啊，未必會噶嘛，即係未必吸引到嗰啲人流過去啊嘛。 我講多少少，其實小華講個位咧，其實就喺太子同埋深水埗交界嘅。大南街就係、是，所以咧你喺太子地站行過去咧，其實係近啲啲咁樣啦。 嗱，但係咧就我本就話，我有少少嘅補充。其實咧，我早排咧就經過另一條街，咁就賣玩具嗰條街，都係深水埗賣玩具嗰條街咧。咁去到差唔多邊， 基隆街街尾嗰度咪係咖啡店咯，就係、是、小白講嗰嚿嘢啦。 我嗰度係另外一頭啦， 係咩？ 另外一頭啊。咁話説咧，嗰度咧嗰條街咧，咁就街頭咧就是、一個廢料回收。 哦， 廢料回收即係成日有啲貨車喺度夾住一啲嘢走嗰啲啦。跟住隔篱嗰间咧，就一啲卖一啲比较廉价啲衣服嘅，再隔篱一间玩具铺，咁、所以我成日经开嗰头啊嘛。跟住最近我去嘅时候咧，再隔篱原本系另一间卖玩具嘅，咁就结业咗啦。跟住你知就系、是、开咗一间，我真系拗晒头嘅雪糕铺喺度，就系、是、食雪糕，即系食甜品嘅主力， 好特色嘅雪糕啊。 系贵咯。特色地貴咯， 特別貴。嗱，個特別位喺邊啊？特別貴咁樣， 賣雪糕啦，咁啊飲嘢啦。但係裏邊嘅裝修係超靚， 哇！ 所以我先，我點解條街無端端會有間咁嘅鋪頭咧？嗰、個反差實在太大。 系多元咯，多元啦、 你喺入边坐喺度嘅时候，嗰条街平 喺第二个宇宙嚟嘅， 系呢间铺。但平时啲人系去搬嘢啊、搬货咁样噶嘛，突然之间，咦，有间咁嘅铺头嘅，会唔会入去咧？我都拗晒。 所以我成日都好佩服咧，即系一众嘅老板啊。咁佢哋能够见到，喂，深水埗大家都明白，以前不嬲都系，譬如行下啲鸭寮街啊，买下啲二手嘢啊咁样。咁但系由突然之间有前几年开始就变咗，就系大家好愿意放啲金钱入去投资嗰个装修。令到佢開始變成一個咧，就係有叫做有 style 嘅社區， 好和風嘅。其實好多間 好和風啊。其實我頭先講嗰間咧，即係除咗譬如大南街有之外咧，李鄭屋村都一樣有噶。即係李鄭屋村，你都諗到話，原來入邊都有一啲咁樣咁靚嘅 cafe 喺入邊。你可以入去打卡啦，你可以入去咧，即係調整下自己嘅思緒啊。 坐到一兩個鐘啦，不如咁樣講。坐到一兩個鐘啦。 係啊，咁你咪會覺得話，原來成個社區咧，真係有唔同嘅面貌。咁啊～ 頭先鍾國講得啱啦，有冇好多人就真係話我哋搵個地方坐低，以前真係唔會講深水埗，而家多咗人講呢，就不如我哋試下深水埗嗰啲嘅咖啡啦，會咁樣講啦。 跟住又翻返去今朝你講嗰啲嘛，旅行地方，即係香港旅行地方，你唔好搞人哋住嗰啲地方啊。深水埗啲老人家喺度捉緊棋嘅時候，你入嚟做咩啊？飲咖啡咯， 所以咪分咗兩班人咯。即係大家 老人家都想， 老人家就係啦，又想咖啡。佢哋繼續可以喺公園捉棋， 後生仔想捉棋， 後生仔又上咗樓嘅，就去咗咖啡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